系啦，上个礼拜我哋介绍咗嗰套啦，韩国改编到压井手嘅一个作品啦，叫做人狼系嘛，系啦，佢叫人狼啦吓。咁其实都系改编自同名一个动画啦吓。咁我哋就讲到哇，好好睇啦，即系除咗个 ending 改咗就交一啲，但其实一路都好精彩啦。咁甚至乎讲话系哇，即系如果你要动漫改编，呢套要攞嚟做参考啦。咁但系实质票房如何嘅咧？喺韩国？ 是非常之差的。 是啦，即票房就反而不得的。 是啊。 是啦，咁 就有几差。 有 几差 呢？是啦，报下。 是啦。 外国就不是计钱的，不是计票房，不是计钱的，好笑的。 是啊，他计人次的，但是他有一个数字是参考的，就是几多人入场呢，他就会平手的。是啦，会有个这样的参考指数。是啦。咁就嗱， 咩话？咩入场？咩叫做咩几多人入场？唔系你解释呢样。 即系嗱，佢嗰个叫做盈亏临界点咁上下嘅时间咧，我唔好记得啦。就系、是、总言之，去到呢个入场人次，咁呢套戏咧就唔使蚀钱。 喂，咁但系套戏个成本唔一样噶喎，点同咧？ 嗱，佢有， 所以佢用 佢有个 呢套戏个人次咯， 系呢套戏个人次系600万人。 哦、即係每一套戲唔同嘅，你意思係？ 每套戲唔同，係啦，係 啊， 佢呢一套戲就600万人。 哦，咁樣。係 啦，係啦，咁樣。嗱，咁點差法呢？咁就佢要600万人先至可以平到條數，但係呢，佢最後暫時佢兩個禮拜啦，咁就人數呢就唔過90万嘅，係啦。咁就佢究竟係咪真係去到好差呢個票房數字？嗱、可以咁樣參考。嗱、佢就同職業特工隊第一個同一日上畫嘅。咁職業特工隊呢，佢我講嘅係第六集啊，佢嘅入場人次啦，頭三日入場人次就係230万人嘅。是咁、 哦、 就嗱，而佢嘅第一个礼拜嘅头三日嗰、那个入场人次呢，只係得26万人嘅啫。 即係人狼。 係啦，冇错，人狼相差好远嘅。係、 嗯、 啦，咁佢上玩两个，而嗱对比返同樣嗱，可能呢個係韓片同埋西片去比較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你話同韓片嘅比較又點呢？與神同行。 翻韓片係與神同行。係 啦，冇錯。咁就嗱，與神同行就遲佢一個禮拜上，咁就大多係 第二集係。 係啦，暑假第都係暑假嘅黃金檔期啊！嗱，佢就仲勁過《職業特工隊》添，我講嘅係。我正话所讲《职业特工队》佢嘅入场人次头三日系230万啦，而《与神同行》咧，佢头三日嘅入场数字咧系380万嘅，咁即系话人狼佢上画两个礼拜，连《与神同行》一日嘅数字都冇， 系， 哇， 系啊，系差到咁嘅原来。 嗱 系啦， 咁你又同啲强片比，咁啊同啲弱片比有冇比？ 同啲弱片比啊，咁就 嗱，我举个例啊，咁你话矮过姚明一定好矮噶， 系咁就 系咯， 系 即系高过曾志伟咁，唔一定好高噶嘛， 系， 咁有冇啲系即系冇咁 top 嘅戏咁比，咁其实会唔会系相弱嘅？都唔系，但系都系算弱咧，有冇得比下咧？ 但是以他来说他算是强片嘛，以他的制作费用来说不可以用用其他低弱片比的嘛，他用了。 那一般的韩国片上画有多少我想知 ,Average。他会不会是衰过个 Average 先？ 他这方面我没找到资料，唉，可惜。 即系你话人高定矮，有个即系个叫常人有几高嘅呢个高度噶嘛，系咪？ 系 系咯。咁你如果你男人咁，你可能一 1.75 咁都唔算好矮啊，中等身型啦，係咪中等高度啦，係咪？哦，咁你六尺以上咪開始高啲啦，係咪？高啦，算高啲啦，六七尺高啦，係咪？姚明嘅巨人啦，係咪？咁有個標準㗎嘛？咁你可能都五尺都唔夠，咁啊真係矮啦。咁你有個咁嘅標準，你唔可以話我同邊個人比啊嘛？你同邊個人比係你高個人有一個個人啫，咁唔係一個係咯。我睇唔到條數囉其實 ,ok。 但呢個係同但呢兩個係同級數㗎嘛其實就。係囉你話大家都係 同級數 嘅。 套戲係你 assume 佢同級數。佢唔做唔到唔代表佢好差。咁其實我諗要搵個 average, 睇下 average 上幾多比較下啦。 嗯。 即係呢個同嗰次講長城啊喺北美嘅票房是一樣嘅啫嘛。係囉。即係你話佢差過復仇者咁冇意義㗎，梗差過復仇者㗎啦。咁但其實佢同期嘅呢個 Passenger 同埋呢個Resident Evil 嘅就係相約啫嘛。咁你要睇下到底即係一般嘅戲係幾多先咁樣，我哋再 check 啦，好嘛？ 嗱，我睇到其他戲 around 嘅資料啦，咁就一般。就算唔係黃金檔期，我求其搵一個禮拜嚟去睇，嗰、那個禮拜嚟去睇啦，佢一個禮拜嘅票房，唔係一個禮拜講錯咗，應該係嗰五日嚟嘅啫，唔係講錯咗三日嘅票房啦，係都已經超過80万嘅。 OK, 咁就 average 應該過到80，咁佢就 過到80万嘅啦， 即係係咁多日加埋先得90係嘛？ 係啦。就算有些比較差一的戲呢不是說那麼好的頭三日已經都可以有60萬的了。 哦、oh, ,ok? 是啊那即真的差的了這樣計算。 真的差 ,ok, 好。因為我們不熟國國、 啊、 所以不可以亂說。因為我們一看那些是華語的即華語的一些報道嘛，你知道是亂說的啦。 是我剛剛就找到一些資料來去看到是啦、啊、這樣。是 好 的没错。 咁即係话呢佢就偏低啲啦个入场人次。咁有咩因由呢都係啲华语讲㗎咋其实我哋唔可以作准嘅，唔係我哋唔係睇华语人讲嘅。 真係只供参考嘅。 佢讲有咩嘢佢讲有乜嘢 大致上呢人狼啊佢嘅惨败原因呢咁到韩国嘅接待人呢咁就分析啦咁就南北關係呢個題材呢就比較老土，同埋呢個故事啊佢缺乏咗真實感嘅劇情，同埋日本原著係一個原因啊，因為佢哋韓國受日嘅情緒都有㗎嘛，而另外鄭宇成佢支持收留難民呢一個言論啊引發嘅爭議可能都是影響到他的票房的。那就我亦都看過一個。 是哪個角色呢你意思是不是男主角啊是哪個角色 角就是那個隊長。 哦那個隊長 是男主角、 okay、 男主角那個隊 長, 隊長是啦。 後來跟他決鬥那個。 對決那個沒錯。 是啦即打完下水道再打那個、啊、那個最尾打過嚟的隊長他就有些什麼話有些言論說什麼支持收這個難民收什麼難民呢南亞那些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那他只是這樣短短幾句這樣寫啦 有些什麼難民走去南韓的呢即北韓即北韓嗰啲即脫北者，我都唔好了解佢係咩。 我唔了解啊，呢方面就 係啦，唔好了解啦。即總之佢有啲政治嘅原因啦，即係成龍噶啦，係嘛？係咪啊？咁有啲人好憎佢，咁所以就唔理三七廿一。咁但係呢套佢都唔未去到主演啦，嚇，唔係男主角。 但係最大粒星啊嘛。 咁當然嚇，即呢個可能係其中原因。嗱，我哋而家轉述啊，唔係我哋話轉述一啲即係報道，佢咁講啫。我唔係話肯定同 confirm 或者，因為我哋 fact check 唔到，我就唔識韓文啊，唔知在座大家識唔識？我一個韓文字我都唔識睇嘅。OK， 你話呢個係日本嘅影評，我都仲可以翻去睇翻日文，試下了解下佢哋即係其實佢民眾係咩講法。嗱，呢個完全係由華語嘅報道講嘅啫。嗱，可能係不能夠。作實啊！嗱，我哋純粹喺依書地説 ，OK， 繼續。 嗯，係。咁另外，我亦都喺網上啦，揾到一啲對於呢套戲唔滿意嘅人。 咁佢哋唔滿意嘅地方係乜嘢 咧？呢啲係咩人啫？呢個韓國人咩人啊？ 嗱，我唔知，可能係內地嘅網民。 內地 OK 係啦，咁去睇過嘅。 好，點樣講佢哋？ 嗱，其實有部分咧，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下㗎啦。但係我哋估唔到呢一啲嘢對於佢哋嚟講係咁嚴重啦。咁就佢話嗰條太過著重愛情線啦， 即係嗰條愛情線 係啦，同埋呢條愛情線咧，佢拍得太長，太過拖泥帶水啊，係又冇激情，太過淡啊， 係，哦，即係又冇床戲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愛情線又冇床戲，同埋一樣嘢就係我都覺嘅有一點就係，但係唔知點解會係咁嚴重，就係佢預設咗個咁宏大嘅世界觀咧。佢根本上係冇用到啊！ 哦， 係啦， 即係你意思係佢呢個韓國版本裏面又玩到，又話咩俾幾個大國圍堵啦，特別係中國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講完咁大堆嘢，跟住搞到你南北韓冇辦法唔去即係聯手，咁終於嚇。 係啦。 咁但係呢件事其實都只係喺背景一啲嘅 poster 度提及嘅啫，即係嗰啲後邊嗰啲啊，即係嗰啲大字報嗰度有啲字咁嘅啫。咁實質故事入邊咧就真係冇關係嘅。你成日唔講點解會有呢啲人狼部隊都得㗎，即係咪有啲特種部隊咯？使解釋嘅咩？咁即係即係都你唔使有嗰個背景設定嘅，我都認同。嗱，我要講翻頭先你話愛情線，佢意思係咪真係希望好似 Terminator 第一集咁咧？喂，明明都係個追殺過程嚟㗎啦。咁男女中咪不斷避開追擊，係咪即都要不忘搏翻鑊嘢咁啊？即係佢意思係要。 咁我唔知啊，可能嘅逃亡。 John Connor 都係咁樣，即係搏咗個 John Connor 出嚟啊嘛。 咁我唔清楚使唔使有呢啲戲啊？但係就 但係喺 Terminator 嗰集佢哋嗰下嘢咧，我就覺得其實好突然。但係咧冇嗰下嘢又真係唔會有 John Connor 啊嘛，所以我都覺得係必要劇情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喺呢套嘢裏邊無啦呢頭呢兩條友。是不是揸咗个车走咗之后就跟住喺个车震呢咁有冇需要呢即第五天劫有冇需要啊 ,Coy 有车震嘅呢网力其实我觉得系真系唔需要嘅讲真吓。OK? 系啦。 咁唔知道一般人有乜嘢即系睇法啦。我哋觉得佢好的确但我觉得佢条爱情线其实系淡淡地嘅咗。 系啊。 佢除咗字幕后有影佢拖手之外，其實佢嗰個過程佢算唔算係嗱？當然佢係有一個磨面鴛鴦咁嘅呢個感覺，但係係咪算唔算係一個愛情線？因為佢又冇我反而調翻轉覺得佢弱在佢冇佢哋嗰啲即係就係冇嗰啲愛情描寫啊。反而佢成套戲佢哋兩個都係啊，即係尤其是男主角都黑黑面嘅。 係啊， 冇任何一刻咧，佢哋係 係。冇愛情， 冇任何一刻啊！你覺得佢哋好似有差著啊，甚至乎 係啊，冇愛情描寫之餘，嘢佢個暗戰又唔覺，又唔好覺咯。佢哋兩個覺心理角力嗰個暗戰就 係啊，冇啊。咁所以我反而覺得係呢樣嘢缺乏咗喎，唔係佢講話重得滯喎。 嗯，唔係應該佢應該佢意思重嘅意思係時間太長啊，花嘅時間太長講呢樣啊！佢意思係 時間太長，咁呢套戲係講啲對男女嘅喎，咁點又唔可以唔長嘅？咁樣 又係花嘅時間太長，而又冇呢一樣嘢就有係有問題咯。 哦，係咩？哦， 啊、 即係佢就係欠奉咗啦，所以就係嘛？係 啦、 啊， 係啦、 啊， 係啦、 啊。即係其實期望中間係即係好似一般嗰啲電視劇咁樣，好多談情啊，好多嘢嘅。OK， 有可能啦。同埋有一樣嘢我都認同嘅，就係佢將個 ending 嗰度改咗好嘅 ending 啊，唔係殺咗佢啊。 哦，咁呢個我哋都係咁認為呢、這個 係啊，呢一個佢 交咗 係佢哋覺得係呢、這個問題係嚴重問題嚟嘅，因為佢哋就嗱話就係個主角佢講佢係帶住人皮嘅狼嘅話。佢由嗰個內心嘅咁嘅掙扎，由呢個人終於真正變成一隻狼嘅過程，係啦。但係佢呢度咧，人最後都係選擇翻做人，係啦。呢一個掙扎佢又欠奉咗啦，所以就唔夠衝擊啦，咁樣啦。 嗯。 但係佢係變嘅咩？但係其實佢唔係本來就一個咁樣嘅人嚟咩？應該講。 應該係話同係咪話同一 同嗰個女仔一齊嘅時候有少少唔同咗，但係最後又選擇翻啦。 我唔知啦，係啦，咁我就唔睇到有好大嘅問題啦。OK， 咁總之唔中意嘅人佢總有原因佢唔中意嘅。 原因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咪？你可以唔中意個男主角太似阿馬壯嘅。 嗯，係。 我隨時都睇緊 BB 來了添，咁樣係咪？ 係啊。 咁個女仔就唔該揾翻李佳芯啦。咁你可以咁 comment 嘅。 嗱，仲有一樣嘢我唔知道係唔係除咗日本嘅地方嘅人咧，其他地方你用個咁嘅設定係會難以投入啊。就係佢呢度係警察之間。 嗱，呢個係阿銘嘅睇法啊，呢、這個。 係呢、這個，我唔知啊，會唔會係投入唔到？ 估啫， 估嘅啫。就是大家如果睇得多日劇嘅警匪劇咧，都會知道噶啦。日本佢警察部門警視廳、警察廳係乜嘢啦？咁就簡單 解釋下好啊，唔會知係乜嘢。一啲人 簡單先咁講，就係警察廳咧，就係統領全個日本嘅警察部門。而警視廳咧，佢係隸屬於警察廳嘅。但係佢 我做一個更加易明嘅比喻， 好啊。 其實聯邦軍入面有呢個泰坦斯，講完 係啦。 哦， 咁樣 即係其實佢就係自己嚟嘅，裏邊一個組織嘅，再裏邊一個組織咁樣嚇，簡單講就係咁。咁呢樣嘢咧，係除咗日本之外咧，似乎冇乜邊個國家有個咁奇怪嘅關係嘅。 但係呢、這個 你擺落其他國家度咧，好似少少唔係好明白呢樣嘢係咩回事咧？ 可以重疊咗咁啊？ 係啦。咁你喺日本就好似好易明啦，咁但係你擺喺第二啲國家炒咩呢？咁你套唔到落香港啦，套唔到落美國啦。 佢其實名分上係 under 警察廳嘅，但係佢個規模實在太大，佢覺得自己係自成一國咁樣啊嘛。呢一個警視廳係，所以就會有咁嘅鬥爭喺度。 咪就係泰坦斯？ 係，明白。 或者基本上嗰時泰坦斯都係一個咁嘅設定嚟嘅嘛。 哦，得好。系就系咁样啦。 但呢样嘢，你将移花接木落另一个国家度发生，咁你会唔会觉得有啲怪咧？咁样系就系咁啦。 系啊，即系喺香港。 即系咁讲啦，你香港你飞虎队咁，咁、 啊、 你飞虎队当然佢都唔系一般警察，咁其实就系佢系咪算系一个独立嘅部门嚟嘅咧？吓、啊， 就梗系唔系啦。 我唔知啊吓。咁即係話嗰班飛虎隊坐大到變得好大咁啦，即係你當啊， 係啊係啊係啊， 全否即係任何嘅監管咁啦，即係你當咁去理解，易理解啲啦， 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放落第啲國家度，的確好難去理解嘅，點解會咁嘅咁啊？ 係啊，香港都難理解係啦，就是、日本你睇開嘅話就會明白啲係啦，咁樣。 啊，咁呢個估計啫嚇，咁但係未必關事， 係 咁有好多可能性嘅，係啦。好多可能性，即係我哋點知啫？我哋一直又唔係睇到韓國啲國民自己嘅 review 係咪？我睇下嗰啲就清楚啲啦。咁呢啲全部係華語嘅人嘅轉述，同埋由中國人睇老翻嗰班人去點評都冇意義嘅。 係，不過就係呢個攞嚟講下啦，提一提，咁就可能我哋嘅判斷係啱，可能係錯嘅，咁就係啦。 你不如話？由一開始壓井手嘅呢一個設定，犬狼呢個設定都唔係個都中意啦。你不如講， 有可能。 如果嗰班唔係睇開呢樣嘢嘅，咁你突然間俾套戲佢講呢樣嘢，咁佢會唔會中意先？即係佢都冇睇開蒙面超人，你呃佢，夾硬逼佢睇到，喂，雖然係蒙面超人嚟，咁佢根本就唔中意蒙面超人噶嘛。你無論你將佢改定唔改定咩，佢就唔中意噶啦。咁你以為壓井手？呢、這個紅眼鏡或者呢堆嘢，你覺得你估真係個個都鍾意睇嘅咩？其實你某程度上呢，你都要有啲科幻啊、軍事啊呢方面嘅興趣，你都會有興趣嘅。 係 一般人做咩啫？你會覺得好悶啊？你會覺得係啊？即係馬仔，你認為？ 我其實都覺得阿井手嗰啲好悶啊。 哦，你都覺得好悶，唔使等嗰班人啊。OK。唔係壓井手就唔係壓走，壓井手做山之女福星嗰時唔悶嘅，好瞓嘅。 唔係，我覺得佢整嗰啲嘢係 佢初做 Parley 打，即係第一個劇場版就都唔悶嘅。 唔係佢啲氣氛嗰啲控制得到，但係佢講故仔嗰個嗰樣嘢係好悶咯，我覺得。 唔係 anyway 啦，即係你要首先接唔接受犬狼嘅本身呢一樣嘢先。咁如果本身都唔鍾意一樣嘢，人何來你就算點改編你都唔會鍾意㗎啦，係咪？呢、個我覺得反而好易明白㗎喎。咁、除非佢又可以復仇者咁樣可以吸到一班 non-fans， 咁好明顯佢唔得啦。fans 都未必鍾意，仲係 non-fans， 咁 佢都未改到迎合曬而家啲人啲口味。 即未好似呢個 Infinity Force 咁啊嘛，變咗流星花園啊嘛。 咁本身復仇者原裝都唔係咁，佢都改到變咗。 咁你覺得呢個犬狼啊，即係而家呢一個人狼，應該改到點先啱而家啲人口味咧？其實我哋會講落去就係講到動漫改編嘅呢個問題啊嘛。 嗯，係。 係啦。咁講完未先？嗱，頭先列舉完未先？嗰啲所謂失敗原因嗱，唔係我哋話，我哋只係複述啫。講完㗎啦嘛。係 啦。講完啦。 引述啫嘛。係啦。咁到底啊嗱，咁如果馬仔估啊，咁應該拍成點啊？先啱嗰班友仔睇啊！即係如果你話我唔使有保留㗎，我冇包袱㗎，應該改到點？變咗笑片係咪應該啊？ 嗯，其實而家好似 hit 到，一係就笑片，一係就直頭。如果日本亞洲區就直頭係佢哋本身係壞人啦，直頭 點樣啊？ 直頭係佢哋壞人嚟啊！本身 咩意思啊？ 即係啲主角係啲黑服啊， 黑客 係黑客，跟住同埋一係就 黐線嘅佢本身， 我就係嘢好似係或者去玩人，即係佢已經喺後面。 主角係魔王啦，簡單講，主角唔係勇者啊，而家佢要睇主角係魔王， 係即係所有嘢都係佢設定好曬咁樣。 當然最好係巨乳嘅魔王添啦，咁啊唔係都算啦，係埋一佬，係埋一佬就唔該靚仔咁啦 ，OK 嚇，靚仔嘅魔王 ，OK。咁啊，点啊？仲有咧？ 吓，诶，都系我觉得系两种咯，一系有呢种咁样，跟住佢玩晒咁样，去设计就好晒啲嘢等你踩，跟住佢威晒咁，一系就搞笑，得两种嘅而家啲人就其实 系 啊， 定系其实系一种嚟嘅咧？ 嗯， 即系佢杀人嗰啲咪好咩咯？但系跟住佢又搞笑咯，咁啊最啱佢哋睇啦，系咪？ 兩種 mix 埋係其實差唔多啦，都係。 咁就將個犬狼拍到咩棟篤特工咁就得啦。係咪咁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殺人嗰時好狠 啊！殺人嗰時好狠，又真係有身手噶嘛？嗱，你睇棟篤特工係嘅喎。佢唔係話佢戇嘅喎，佢好似戇嘅喎。或者好似國產007咁，好似係傻嘅啫喎，但佢又。其實打起上佢真係打得喎，係咪呢隻就得咧？ 嚇、咁呢邊係亞洲區，咁但係韓國可能要比較教啲同埋倫理啲先得喎，係嘛？ 哦，我唔知啊，我唔知係咪啊，係咯，即係個犬狼最好周星馳或者啊黃子華做就得啦。 即係國產007咁。 啊，國產再加棟篤特工咁係嘛？咁女主角就必定係呢個袁詠儀嘅做嘅呢、這個李香琴啦，係嘛？加呢个咩啊？加呢个佘诗曼嘅个咩个咩氹叫咩名啊？我唔记得咗啦，即系佘诗曼啦，总之吓，系要咁样捞一捞系嘛？ 系 真系唔要， 系嘛？咁会好啲系嘛？张 poster 索性直情用黄子华嗰张换咗个犬狼个头算啦。 咁样 系我大髀都唔记得改翻，所以我系佘诗曼啊，大佬。 吓、啊，黄子华嗰张本身系海龙帮嚟嘅。 系咯，系咪应该咁啊？咁啊得啦，系嘛？会唔会？ 喂，净系整晒咁多款海报啊，占士邦咁多款。 但系韩国吓，韩国自己兴嗰啲唔系多数都系爱情片。 哦，韩国又唔兴呢只哦，系喎。 系咯， 系 咯， 唔系冇绝症啊！我谂个问题系 犬狼同行系嘛？系嘛？应该拍一个犬狼嘅队员咧死咗啦，即系阎罗王审佢有冇罪啊？应该 系。系喎，呢条桥一个。 你就点样死咧？就因为嗰个女仔引爆咗炸弹，咁你就死咗啦。咁跟住佢就解释，其实我唔系想杀佢噶，我系想救佢。跟住令个阎罗王好感动啊，系咪？咁跟住原来犬狼背后又有个老母等住佢翻去咁啊嘛，系咪讲呢啲咧？ 系 嗰啲好好打狗血婆妈嗰啲啊嘛，地狱翻犬咪真系落咗地狱。是吧 是。 结果真的成为了地狱的番犬了，真的跟个戏名一样的，大佬是不是这样就可以 之后个阎罗王又走出来说这家呢就有份笋、有份笋工、你又做不做、 就做地狱番犬咯。 是咯。 是啦。跟着还不止说 I'm your father, 还用英文讲嘛。是咯。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刚才讲的好多人一扯哈嘛。 噶嘛，系嘛？啊，叶玉花大噶嘛，系嘛？系嘛？做咩做咩？原来我哋冇乜嘢啊嘛！突然间支气管炎啊，你啊，定哮喘发作啊咁啊？唔系啲讲嘢有少气势要啊，所以要唞下气先啊。 哦。 即系大佬，即系唔知啦，咁啊，即系要即系整交佢，咁就得啦，系嘛？ 冇事啦，咁就， 咁我真系唔知啊，咁就搞 咁其实，而家睇到其实全球即系每个地区都有佢自己嗰个模式系 hit 到，因为其余就好明显嘅。 日本就好大镬噶啦，睇到一清一色咧系笑，即系动漫改编咧系笑嗰啲咧就。即係二成功啦，即係幾乎都成功啦。 係，係啊。 咁一正經嗰啲都難啊，即係唔係一定唔得嘅，即係你劍心都算 O K 嘅，做得嚇。係。即係困難咯，即係做得好要好困難咯。嚇、嗯。咁因為劍心又未去到咁誇啊嘛，總之你一去到哇奇幻科幻咧，你就幾乎都死緊啦、嗯。即係動漫嗰邊嘅奇幻科幻喎，就唔知點解就唔得喎。係，可能唔到底佢做得唔似啊，定咩唔知咩原因，總之就係、是。match up 唔到佢嗰個期望嘅，咁但係咧嗰啲搞笑嘅啫，因為佢就唔需要嗰啲特技成分好高嘛，穿曬崩咪算咯，佢都唔通你以為銀魂啊啲，即係你覺得銀魂啲特技級數其實好高啫，其實因為佢穿咗崩都唔怕，因為搞笑啫嘛。 我覺得係佢跨咧，啲人唔會覺得有問題，因為如果你嗰啲認真嗰啲佢特技咁跨咧，好似。卡通咁咧，啲人就覺得哇咁 假。如果反正係搞笑卡通咁，咪啱咯。 係啊， 擺到明流嘅，即係咩勇者二二啊、山田孝之嗰個咁樣，擺到明 係 咁噶啦。 擺明個肥環就係一個肥婆，咁啊點啊？你平時睇佢唔係喎，佢要扮翻靚女喎都。呢套唔使， 就 咁 喺 度 就得啦， 係啊。就咁喺度就得啦，就肥婆咁啊肥婆咯，咁先好笑噶嘛。行到哇皮啊皮啊成只豬咁係咪？ 突然之间转个身变咗做呢个道边直美都仲得， 唔系咁离谱啊！咁啊唔信啊，大家睇翻啊，今个礼拜啊呢、這个《银魂二》个电视版吓， 系啊 咩世界奇妙物语啊嘛，哇真系鬼戏，真系睇奇幻原来睇 奇妙物语， 系啊睇奇幻系睇鬼戏一样嘅，大佬真系你享受下先，大佬，哇嗰下真系。 有 自己都覺得恐怖啊！真係，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咁改編咧，就大家就好地地，即係搞下笑啫，咁樣係嘛？ 係。 好啦，咁啊，日本都係如此啦。咁啊，香港咧，或者再其他地區又如何咧？ 你如果美國嗰啲咪要去復仇者咁嘅呢個公式一定要。 點啊？點樣公式？ 嚇、啊！咪要有要扮有啲深度好，但又好淺嘅做嗰陣時，係， 嗯， 係啊，跟住又要搞笑，跟住但又要有啲認真， 嚇、 啊，好似復仇者咁咯。 有唔係喎？佢唔係有啲搞笑，啲認真，佢你以為佢認真，其實係搞笑啊嘛。 唔係，佢做緊嗰時係搞笑啊，但係佢個主線個故事其實認真噶嘛。 啊，即係佢搞住笑嚟認真係嘛？ 係啦、啊，跟住之後真係會死人噶嘛，跟住但係佢又要。懶有心到咁個講到寓意後面好重㗎嘛， 係咪 係啊，大家套戲佢又完全冇表現出嚟㗎嘛， 咁樣 係咁就得囉， 係 你套戲做出嚟，人哋咪話你套戲文藝， 你漏咗啊，仲要班仔好 sell 到班女， 係 咁都係， 係啊，你欠缺咗呢個元素都唔得嘅， 係而家唔可以搵一個個樣唔得嘅走去搞笑啊！一定要揾靚仔走去搞笑。 而家搞笑就唔好揾啲搞笑樣啦，唔好黃一飛啊，吳孟達就唔得啦，係嘛？而家周星馳都唔得啦，係嘛？ 要揾靚仔。 係咯，即其實佢搞笑搞得好流嘅，可能都冇所謂啊，最緊要靚仔啫。 嗯， 係咪咁啊？ 係， 其實好明顯係咁啊。 乜其實雷神都唔好笑噶，講真。 係唔好笑嘅。 雷神好笑咩？嗱，你話沙羅就好笑啫，雷神都好笑啊！嗱，沙羅同阿羅伯唐尼就當然係即係又型又真係搞到笑啦。咁就得佢兩個啫嘛，你其他嗰啲邊度得啊？咁其他嗰啲咁咪照寫。 係、 啊，我唔知啦，係咯。嗱，咁你講動漫改編啊嘛，咁復仇者絕對係動漫改編啦。咁同埋佢仲犀利就佢行咗一樣嘢就可以食到一班 non fans 啊嘛。嗱，呢個大家夢寐以求想做啊，咁但係點先去做得到咧？其他啲似乎真係。 系咪做唔到咧？定系其实唔系啊？定系人民都已经吸咗一班冇睇开人民嘅人嘅咧？ 哦，咁我肯定人民已经系啦， 即系做到嘅，佢做到 non fans 市场嘅。 嗯， 因为就算 一定要搞笑咯， 系啊，就算我冇睇开人 民都 觉得 有搞笑，咁基本上都 OK 啊， 都系嗰啲 嘢。咁你嗰班人都唔系睇你原本个古仔咧，原本人物啦，佢入去就睇下肥环啫，系嘛？ 系 咪咁讲？ 系啊， 佢见到嘅唔系你个 character 啊嘛，见到系班演员啊嘛，系咪咁？ 系星，系睇星。 班星啊嘛，系咯系咯，即有啲人入场边鬼度系睇你 Iron Man 咧嗰啲，佢哋又咪睇六个堂嚟啫。 系啊， 系咪？ 系， 都系嘅，都啱嘅，系咯。咁即系你有班星，又或者你捧到班星都得啦，是但一样啦。咁啲人就追星，其实基本上吓， 嗯系。 咁、嗯、啊。嗯我谂即系除咗你银魂啊，或者系呢、這个诶嗰阵时死亡笔记咪叫做都有啲做到咯，但系依家都好似冇乜可以再做翻。 即死亡笔记都算系正经题材嘅。 系啊系啊，咁、啊、我谂可能诶、就嗰阵时嗰套嗰套叫咩咧？爆粗 band 友啊，系啊，都已经开始紧就系呢、這个吓、啊、拍搞笑咁样。咁咪得囉，係囉， 係嗰套得啊，嗰套就 係囉， 咁但係而家就冇㗎喇，奉旨搞笑先得㗎喇， 嗯 嗯， 仲要係有咁難得咁難嗰隻 ok， 咁香港啦，要講到啦，香港喂，香港有動漫改編嘅咩？ 有 咪老夫子係咪？ 唔止添呢個梗， 同埋有龍虎門。 講開龍虎門呢，咁就原來係咁樣㗎喎、除咗我哋已知啊2006年啊阿甄子丹謝霆鋒同余文樂嗰個版本嘅龍虎門呢，原來啊1979年呢亦都阿玉郎啊黃玉郎佢啊佢自知呢亦都拍咗呢個龍虎門嘅，係啦，就主係啊 邊個做 㗎？我真係唔知喎，邊個做㗎？ 男主角我都唔識嘅，一個台灣演員叫做孟元敏嘅，係、哦咁就佢就做黃小虎嘅，咁另外就冇黃小龍呢個角色，咁石合龍呢個角色呢就由孟海所飾演嘅，係啦。 孟海係邊個先？而家都冇人知㗎 ，OK？ 孟海就我都一時間急唔出，一個武術指導啦，同埋好矮，好有少少肥嘅，係啦，一個。 我睇過 《蜀 山》啊，即係有鄭少秋、林青霞嗰個版本， 係 嗰、那個就係阿元彪做男主角，跟住佢後屘就識到啊边个啊？阿刘松仁佢个徒弟，嗰个就 系 孟海， 系啦系啦。 即系后屘咧，系同阿元彪咧两个冇错拍档嗰、那个，佢实质佢系佢两个就系主角嚟嘅。 啊，系啊，系啊。 咁当然当年系搭多个李蔡凤啦 ，OK， 嗰时仲卜卜脆嘅，系啦，咁样嘅组合，嗰、那个就系孟海啦 ，OK， 得唔得？ 系啦，咁样就龙虎门就当年拍过呢个版本，但系咧佢就唔系用翻香港做背景啦，佢就用翻當年最流行嘅鞋脆功夫片拍法嚟去做嘅，係、 哦、 啦。而佢當年所打嘅大奸角咧，就係、是、王正利所飾演嘅棍妖啦。但係佢王正利係一個韓國嘅武術高手啦。咁就拍過嘅戲咧，就係、是、阿成龍啊，蛇形刁手醉拳最後打嗰個大佬、嗯、就係佢啦。佢成日喺功夫片嗰度做最後大佬噶，呢、這個演員就係啦。 你頭先話我嗰度你未講係唔係變咗文初？我問緊，即 係 叫做 互動 咗，O K， 變咗文初 ，O K， 變咗文初做背景係啦。 即 係 唔係發生喺一個好現實嘅時空嘅，即係佢都冇講明嗰度香港定邊度嘅。 冇講 係 香港定係邊度啊？即係總言之一個好似鄉下地方，個個人著住呢啲 set 呢衫係啦。可能因為二拍嘅關係啦，所以就佢係嗱，當其時以前佢哋拍改漫畫，其實都係會用一啲好便最便利嘅方法，同埋用翻啲名，同埋嗰期最流行啲類電影咁樣去拍翻嘅，其實根本上真係攞個名去賣嘅，係啦。咁、 okay. 跟住就去到嗱，古惑仔會 比較。即係其實你意思有啲似後屘即係龍珠又拍咗套咩？拍咗套嗰啲啦，佢你鬼你嗰套係乜啊？攞個名，但其實都係功夫片嚟嘅啫。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類似咁樣。係啦、啊，跟住再之後，如果去到後啲啊，咁就古惑仔又叫比較特別一啲啦，就由嗰啲唔算係大星，跟住之後將佢哋捧到變星，係啦、啊。但係跟住再之後嗰啲咧。 就其實都係攞啲星啊嚟去賣，同埋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啲造型要似咯。嗱講開電影咁就不如又講下電視劇啦。咁樣就當年啊《醉拳王無忌》亦都拍過電視劇嘅，他條應該都知啦，係嘛？ 我邊個啊嘛？邊個啊？ 直探嗰 個 吳 剛師傅 啊！吳剛師傅係啦，嗰時哇，嗰時後生噶，靚仔噶， 同埋阿李蔡鳳做嘅，係啦， 李蔡鳳係。咁佢就著到好似戰隊咁嘅嗰度，嗰時啲古裝咧。 係啊， 一套衫咪佢扯套衫，好好，即係你睇落去都唔似古裝嘅，其實超人片多啲嘅。 係咪真係 條褲紅色嘅？ 係啊，條褲紅色。 依家睇到佢 真係有漫畫啊！我唔知啊，但係咧，漫畫入邊啊，華英雄好似條褲都係紅色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我冇記錯，好似嗰時最初何家勁做都真係著紅褲嘅最初。 我冇記錯就係啦。 件衫冇黃，但係冇黃毛嘅件衫咪得咧。 哦，咁黃毛嘅 年代 零舍出位嘅係咯，零舍出位嘅係。乜韓美話當睇戰隊㗎嘛？佢嗰時話睇戰隊啊，當即係冇叫呢幾人出嚟啫。你想理佢嘅當超人片睇誒？話咁嘅觀感啊 fit 曬啊！我話依係我 嗱嗱呢個比較膠啲啊，但係就如果你話中華英雄咧，就我覺得啊嚇，其實我覺得幾好睇嘅，係啦。 即 係 你講何家勁嘅亞視版啊， 雖然啲造型係比較膠啲，但係佢哋演出嚟啊咁樣嗰個味道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嘅，係啦。 系， 系啊，跟住同埋去到后期咁就风云啊、中华英雄啊，都做电影版啦、啊。跟住之后日漫香港都有拍 嘅，系咯，都有电视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就嗱，亦都讲一个问题啦。其实就定系 日漫，你唔应该数头文字啲，你应该数一套叫做《Free Man》嘅嘢咧，就香港就冇攞版权之下都拍过几次啦，就包括任达华咧呢个《浪漫杀手自由人》啦，同埋许冠杰嘅呢个《红墙飞龙》嘅，咁但系就冇俾钱嘅，系啦，咁同埋咧，再有另一个嘅，如果你讲日漫就系、是《孟波》，《孟波》咧就多次都系冇版权之下啦，就唯一一次有版权就系阿成龙嗰次啦，就系最唔似嗰次啦，系啦，咁就另外我哋觉得最似就系阿周文健嗰次啦，就直情套嘢叫《孟波》啦，咁啊当然唔使俾版权，因为日本唔系叫《孟波》噶嘛，咁啊，咁另外其实仲有就是、连刘德华都做过，吓，刘德华几时有做过？大家留意。就是呢個《神雕俠侶》，《神雕俠侶》即係唔係以前無線嗰度睇落去嘅，即係嗰個九嗰係咩？九一《神雕俠侶》嗰個叫咩？《神雕俠侶》 九一 幾話？九一係嘛？即係第一集啊，第二集又好似冇咗呢樣嘢嘅喎，即係第一集，即係有梅艷芳做嘅，佢裡面雖然佢嗌佢做姑姑又成啊，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咧，裏邊有葉允兒個角色成叫翻做惠香， 係冇錯。 咁啊啊！呢、這個阿 B 啊，鐘鎮濤嘅角色其實咁啊，小川定乜鬼？係咪即係做翻佢嗰個阿哥嘅？ 佢 即係其實佢嚇唔記得乜川啊嚇，咁小川好似叫做嚇。咁啊跟住阿郭富城，大家應該記得啦，銀狐啊嘛，其實佢全部都係城市獵人嗰啲，即係嗰啲 side character 嚟嘅。咁裏面其實阿劉德華做嗰個咩情人嗰、那個係咪叫情人啊？叫其實嗰個就係佢夾硬將楊過同呢個孟波撈埋嘅一個奇怪物體嚟嘅， 係同埋佢亦都話自己嘅職業係城市獵人啊嘛，佢哋亦都 講佢都有咁講過，係冇錯，佢話咗係城市獵人嚟嘅。咁其實嗰個都係一個叫做變態版嘅一個 City Hunter 啦，係城市獵人咯。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佢嘅破格同乜嘢咧，我都不能夠即係唔能夠唔讚嘅。即係雖然做咗出嚟，哇，對嘢好怪，但係喂，咁都好有創意嘅，的確成件事嚇。 係 啊 ，OK。 如果好似咁講法，香港改編嘅一係就唔用冇買版權嗰啲，又幾有創意。但係如果你話一俾版權嗰啲咧，就好似真係有啲淨係賣星啊，同埋賣名嘅啫喎，真係變到。 咁呢啲喺其他國家都係嘅，就算日本調轉買返一啲其他地方嘅版權嘅呢，佢通常改到阿媽都唔認得，根本係唔使俾錢都得嘅，其實嗰個程度啊。咁、 哦、 但唔知點解冇俾嗰啲就反而遲啦。咁但係呢個唔係香港係咁嘅，都周圍都係咁，好奇嘅、 哦。 即係喺買俾咗錢嘅時候先係發揮佢嘅創意嘅，反而係。 係。好，係啦。咁樣係啦，香港嘅就係呢度，其實係咯。 主要係賣星啊，同埋啲造型設計啊。 咁呢個 《鐵 甲無敵瑪利亞》咧，亦都出現大量即係日本當時嘅唔同嘅動畫嘅嘢啦，係嘛？雖然嗰套係擺到明更加唔係咩版權物，咁但係由裏面出現嘅即係大小嘅渣股咧，佢有啲人大，有啲真係好大隻嘅，就渣股呢樣嘢啦。咁裏面《鐵甲無敵瑪利亞》呢個角色。亦都係當時第一就係空山機嗰陣，即係 Sexy Robot 啦，或者即係好似哥布拉裏面個亞美女嗰類型嘢。咁又或者其實佢更加似另一套，好似喺嗰套卡通版嘅光子帆船裏面，其實都有一個咁嘅女角嘅，一個女機械人嘅。佢似嗰個多啲嘅，其實咁，但係即係話呢啲就係雖然冇俾錢，亦都冇佢冇特別做邊個 IP， 但係其實佢都係碌咗好多當時嘅一啲嘅日漫啊、日漫或者動畫嘅元素擺直接擺落去喎，咁另外大家唔好唔記得仲有一套嗰套叫乜嘢呢，有一陣我補返我諗返起先，你繼續講先。 係。 咁力王算唔算啊？力王算唔算 啊？力王又係喎，力王都係喎。 係囉，力王我真係唔知佢冇俾錢啊，但係佢成個管理照做咁滯嘅，咁亦都成為而家一個溝片啊，溝片嘅經典，係啦，佢有冇實質過俾錢？ 講開力王不能不提就係個導演另一部大作啦，就係、是、孔雀王同埋呢個阿修羅啦，係咪？呢個直情係同佢日本合作添喎，呢一個係。 係啊，咁仲有妖獸都市啊？ 有妖兽都市嘅小说系， 咩小说唔系黎明嗰套戏啊？妖兽都市啊， 漫画嚟噶。哦 ，sorry， 以为小说。 唔系，本身妖兽都市系有埋动画，咁跟住黎明嗰套，佢系照翻做妖兽都市好似香港系嘛？咁但系佢有冇俾版权嘅咧？我就唔好知啊。但系佢里边好明显都 系 基于佢嗰个古仔嘅， 系啊， 啲名都一样喎， 幻机啊嘛， 而且佢同呢個邊個風雲雄霸天下一樣嘅一樣啊，就係、是、請日本嘅老牌明星參演啊嘛。 係。你講妖獸都市？ 妖獸都市係啊，風雲雄霸天下就係千葉真一啦做雄霸啦，但係佢嗰度咧就揾仲代達子啊拍個黑澤明嘅電影嘅。 妖獸都市係啦，揾仲代達子係。是啦，黑澤明嘅好鍾意用嘅一個演員啦。 是啦。 黑澤明嘅電影通常都做主角嘅。 是啦。 咁後嗰個妖獸嘅好似係咪嗰個首領啊，好似嗰個冇。 係呀係呀，嗰 個老豆啊，好似係。 袁天中啊，嗰、那個係咪係袁天中，唔係袁大中，係唔知咩咗嗰個喺地球裏面妖獸裏面嘅領袖啦，就係、是、由仲代達子飾演嘅。 咁呢套都算係日漫改編啦，佢有冇俾正版權我唔細究先啦，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但係佢 個咁唔知呢啲算唔算啦，係。咁連譚炳文都曾經扮過蒙面超人嘅，要唔要數埋呢、這個？ 係係咁嘅事，呢、這個真係唔知。 係粵語片，係唔知咩咁咩救老婆嗰度，嗰度唔記得，好似係咪啊李香琴做老婆啊？唔記得啦。我都唔記得咗係咩嚟啊！即係其實嗰時我都行過，我冇睇過嘅。我行嗰啲戲院，哇咁騎呢嘅，咁叫啲劇照，點解蒙面超人嘅大佬咁嚇？即係都明知係搞笑嘅啫，當然係咯。 嗯，係 呢個算唔算啦？嚇，係 咁樣都算嘅，就係佢攞個人。 咁我為咗 係 老夫子嗰啲嘅喎，近時 嚇老夫子嗱，咁老夫子就直接係改編翻即係港漫啦，係咪？咁啊有個即係老夫子自己有動畫啦，即係嗰時好出名就係山 T。老夫子嘛，就因為佢 T 個字慣低咗，變咗山字咧個 E 字，咁之後就無端端變咗山 T， 變咗外星人。嗱嗰時啲人係咁叫㗎，因為嗰時連阿林啊，山 T 女福星啊嘛， 係啊， 點解？ 而家啲人可能唔知道點解叫做山 T 女福星，其實就因為山 T 老夫子嘅。咁山 T 老夫子就係佢就慣低咗個 E 字，就變咗個山字係咁樣嚟。 我以為調翻轉啊！我以為係 係老夫子先嘅。老夫子先嘅、 哦，原來係咁。 咁啊，嗰個卡通啦，咁後屘老夫子亦都有有呢個 CG 加真人，好似嗰套後好多啦，好有張柏芝 養成嘅《海虎少傳》啊，係咪嗰套？ 咩啊？ 當年佢成個系列有三，係啊，三部噶嘛。第一部七彩卡通老夫子，第二部《水浒傳》，第三部先至係山 T 老夫子。 係啊，係啊，佢哋嘅共通點都係唔好睇啊嘛，係咯、啊。 唔係，我嗰陣時細個睇錄影帶嘅時候咧，睇《水浒傳》好過癮嘅，我覺得。 係咩？ 係啊。 哦。 係啊。 我就唔好接受到啦，即係個李小龍啊，別之二郎神啊，打李小龍功夫咁，哇！咁嗰啲咁，即係做乜嘢嘅咧？ 咁即係其實咧，但係當時咧都滿座嘅，同大家講啊，即係睇完中唔中意一件事啊，即係好多人入場。咁其實老夫子係更加多啦，甚至乎你以前拍過成全真人版，佢反而係好早有真人版呢件事啊。咁啊，嗰時係啊，係咪高老全定邊鬼個做老夫子 啊？拍片嗰時啊， 係高老全，跟住矮冬瓜嗰、那個做老夫唔係大番薯嘅角色就係、是。 系啦，咁啊，秦先生就冇咁紧要嘅吓，有冇秦先生？都好似有秦先生嘅。 我唔知佢叫做唔知咩清啊，嗰个演员我唔记得咗就系啦。 我成日讲唔要看老师。 秦先生就相对正常嘅，咁啊你唔好觉佢好怪，但佢两个成好明显系两个卡通人物咁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呢个就粤语片都有噶，黑白嘅。 系啦， 黑白系 啊，系啦， 系啦，系啊。嗰阵时多数系。同阿咩阿老赵喺度斗 喎，好似系咁咩？哦，咁我唔记得啦，真系唔记得系点啊，系啦，我冇咗印象去讲咩嘅，就记得嗰两条友咁咯，系咯。 同埋有一集就系、是，系同埋有一集就系阿边个肥肥啊，有份演嘅，系啊， 系嘛？ 即系做阿大番薯 点嗰阵， 系黑白嗰阵，做阿大番薯个庙会啊嘛，系啊。 咁佢冇怪噶，定系佢正常肥肥咁嘅？ 正常肥肥嘅佢其實就個就用做啲咩大鄉里出聲，但係就有啲傻氣，但係做嘢好勤力啊咁樣嗰種女人咯。佢個角色係、 哦，即係都好嘅， 係啊。 即 係 我成日覺得咧，而家嗰個咩話咩 PP 美啊，同個咩 pop 子啊，其實我都直情係老夫子同大番薯嘅新版嚟嘅，我哋覺得 一個字一個長面一個圓面嗰樣， 係啊。我覺得大可以大老夫子咧，可以食翻呢條水，再嚟， 係啦， 或者女體化，老夫子係個女嚟嘅，乜乜子啊女嚟嘅， 喂 係咪？ 係喎，喂唔係喎，呢個你講開呢一樣係徐克，阿徐克監製邱麗圖做導演嗰個咧，真人加卡通嗰、那個老夫子咧，阿張柏芝佢著咗套老夫子嗰個衫出嚟喎，咁又算唔算咧嚇？女扮老夫子， 咁佢唔係佢變噶嘛，始終 係佢著咗套衫啫。 係啦，你直情佢做老夫子咁啊算咯，係咯，未試過啊，香港都係。 係啦， 佢試過將老夫子嚟變過做 Q 夫子啫，咁啊佢以為係可以食到一個兒童啲嘅市場，咁但係你將老夫子一個細路仔仲著翻件咁嘅唐裝咧，都幾怪雞嘅。 怪 㗎， 係啊！ 即係你一定要揾到個理由咧，點解佢要著成咁啊？咁樣咯，即係你唔係唔得嘅，你著完變咗餃子咁，即係好似龍珠嗰個啊。係即係你變咗個怪人嘅時候，咁你除非就你有個理由咯，即係佢係嗰個怪人嚟，佢喺個時空度嚟嘅咩？但係其實一個咩嚟咁？咁如果唔係咧，其實唔使咁㗎嘛。你咪就講佢唔知點解佢件 T 恤上面有三個點啊？即係三個圈啫嘛，咁可以係 fashion 嚟㗎，即係你唔好真係成套唐裝照搬咯，唔 work 嘅呢件事。咁但係呢啲我唔教得佢咁多啦，係啦，呢啲你自己諗。 有冇收錢？ 你單佢俾錢，我幫你度過都得，係 OK 嚇。OK 好。 咁係點啊，馬仔？ 係咁香港咁多動漫呢啲咁樣改編到真人，咁係其實成功係咪邊套？係咪得風雲咧？其實本身 風雲。變咗做動畫嗰次，其實算唔算成功啊？ 我話拍真人版啊嘛，我哋而家 講嘅，淨係計真人嗰 套，真係古惑仔。 哦，反而係古惑仔。 古惑仔 係，如果講最成功， 如果計系列嚟啊，咁應該成個系列都有做，應該古惑仔啊。 係啊，係啊，係啊。 嗱，咁如果咁講，亦係一樣啦。我之前我唔知我提過未咧，但其實咧，你喺呢啲即係呢個亞洲區，即係原來包括埋日本啊。原來你改編完之後咧，你唔可以係一個好本來好動漫嗰啲故仔咯。如果你個故仔本身咧都係比較正常嘅，個世界係正常啊，我意思講嘅嘢係正常啊。咁古惑仔其實係正常噶嘛。 係係啊， 佢冇古惑仔神掌啊，或者古惑仔飛腿啊咁嘅啫，係嘛？冇電光盜龍轉 嘅， 係咪先？係啊，即係佢係一個劇情上誇張啫，但係佢個故事係正常噶嘛，即係真係講古惑仔嘅故事，係咪？咁呢啲咪得囉，咁即係話你其實你就算睇到呢日本韓國都係咁，雖然日本好啲搞笑版嘅都仲接受，咁但係呢如果以呢啲之外呢，佢就要可能偏向啲即係講正常嗰啲呀，嗰啲動漫呢改造真人版呢其實先 work 嘅，咁如果你一玩啲大啲呀啲就難啦，就難搞啦。 唔好意思， 呢、這個講一樣嘢先，就係阿馬姐佢所講話最成功嘅，其實係指乜嘢？文化上最成功啊，定係票房上最成功啊，定係數字上邊個票房數字最高？ 可以拆開幾樣嘢睇嘅，可以拆開幾樣嘢睇。 要單一票房數字最成功嘅，就一定就應該係《風雲》嘅。咁、但係佢嘅製作費就唔同啦，佢成片當然佢用$10,000美金去拍，係啦。但系就香港收4,000多萬港幣，跟住海外票房都 OK， 咁样就赚钱嘅呢一部戏，系咁样就票房上系咁。但系如果文化影响咧，一定系古惑仔啦。咁就今时今日都仲有人记得陈浩南啊呢啲样嘢，系啦。你 咁但系呢个文化影响到底系你讲紧系边一个地区先？嗱，我知道内地古惑仔都仲系好即系好犀利啦呢样嘢系咪？ 嗯，系。咁 但係其實喺台灣又如何，或者喺其他東南亞地方又如何？我哋只可以講華人啫，呢啲 台灣其實都犀利㗎， 都犀利嘅。 係啊，我有個朋友喺台灣讀書嘅時候，佢哋都睇風雲，都睇風雲同埋睇古惑仔嘅。 咁風雲就一定㗎啦，而家講古惑仔啊嘛。 古惑仔都有睇。 即到底古惑仔行啲定風雲行啲咧？ 咪肯定 喺台灣嚟講， 肯定。 嗱。兩樣嘢，我朋友咧就主要買風雲俾佢啲 friend 嘅睇嘅，但係就如果我睇過有一套台灣嘅劇集，佢無端端咧爆一句口頭爆一句嘢出嚟，就係話你呢種行為叫勾二嫂，古惑仔係咁樣講嘅，係台灣劇嚟嘅，係啦，可以去到咁樣，可以攞嚟引用嘅，係啦。或者是可以去到呢個程度。 咁你引用是因為嗰個是一個現代嘛。 係啊。 你唔會喺一個正常嘅劇引用呢個風雲裏面嗰啲嘢嘅啫。 但係台灣都拍過電視版風雲喎，好似制定。 係啊。咁我諗呢風雲都係幾犀利嘅。 係風雲都犀利嘅，其實就。 風雲幾犀利嘅。咁 但如果集數嚟計。是啊，就 刮仔啊，當然啦，因為馬榮成本身對日本嘅動漫界其實都有影響㗎嘛。咁後屘阿井上雄彦啊，或者阿池上遼一啊，成棚人啊，佢哋竟然話係佢受翻阿馬榮成影響，所以而家畫到變咗真人樣㗎嘛。佢哋竟然咁講喎，係咯，係唔係咁佢識嘅？咁有咩出奇啫？咁你有交流㗎嘛？大家今時今日咪咁。即係可能佢哋私底下識得嘅，咁可能佢會都鍾意佢嗰種咁嘅畫法咁樣，咁而家變咗即係係影響返轉頭添，如果你咁講。但係呢個影響我覺得係馬榮成呀，唔係風雲呀，其實 係 找返清楚個影響，其實嚟自馬榮成，即係作者本人， 係 即係而家變咗唔同嘅，唔係作品本身，而係個人本身，或者佢嗰個畫風，或者佢各樣嘅嗰樣嘢啦，總之就係。咁你而家嗰啲其實食翻風雲呢樣嘢咧，淨係食翻風雲咧，有舞劇又剩嗰啲咧，我就唔知啊，我冇睇過啊，因為呢個你早幾年啫嘛，風雲舞劇 啊， 係啊係啊。咁呢個係唔係嗱？你話真人咁呢個都係真人噶，不過佢唔係電影，係走咗去做舞台啫。咁呢個咧當然係少有嘅，因為以往日本就多啊，將動漫擺上舞台做，即係有啊，不嬲都有啦。Sailor Moon好耐之前已經有啦，咁而家就差唔多乜鬼嘢動漫都竟然可以擺上舞台做啦，真係犀利啊！即係銀鷹鼠咁大佬，哇！點解咁都可以擺上舞台做？即係唔係我唔係話個劇渣，個劇梗係勁嘅意思，即係喂你點樣呈現翻嗰啲宇宙戰咁？當然佢係用佢有佢嘅方法啦，就係可能用啲銀幕啊啲嘢做啊。咁你好多 Naruto 點可能喺舞台，但係佢又做得幾成功咧？佢用咗一啲好多嗰啲即係舞台上嘅表現方式啊！去做啊，咁我都覺得做得好好。咁風雲咧，就似乎佢反而唔係向呢啲方向，佢係想好似做啲好似 Phantom 咁啊。我覺得佢覺得即係佢又唔係學日本嘅，佢係想好似人哋都有啲咁嘅 musical 啦，點解我哋唔可以有咧？咁樣咁風雲亦都做過舞劇嘅，即係佢唔係話劇啊，係舞劇跳嘅，係啦，舞蹈團冇錯。咁係咪好好睇？我唔知道，我淨係睇過嗰個咩回係咪嗰啲咩回歸慶典定乜鬼嚟嘅咧？嗰、那個係。就做咗一段啫，係啊係啊，咁啊整啲水咁樣上面咁打咗一輪咁樣嗰啲咁樣啦，係咯。 之前又揾個鄭嘉穎佢哋走去再做一次嘅， 咩意思？ 係啊，唔係有個商業化嘅版本嘅，咁就揾阿鄭嘉穎啊、謝天華啊嗰啲人做嘅。阿謝天華就唔係做誒當 嗰個係嗰個咪就係舞台劇咯。 係啊，舞台劇係啊。 嗰個舞台劇啊嘛，咁我就話佢有一個係舞台劇，一個咪就係舞劇啊嘛，兩個啊，係咯，係， 系，咁嗰套舞台剧好笑，佢哋访问翻佢哋啊嘛，跟住佢又唔知阿蛋先好笑啊嘛，佢话咩文丑丑呢个角色点样写得点样好，点样文丑丑呢个真系原著系一个唔重要嘅角色嚟啊，大佬。 系啊，一个龙神嚟嘅，其实 唔该啊喂，系啊，即系其实系一个茄喱啡嚟嘅啫，系啊， 系啊， 写得点样写得好啊，啊， 我就知啦。 谢天华就由秦霜变咗做啊， 叶枫。 系啦， 升咗级系嘛？ 唔系，定系炖咗冬菇啊？由大师兄变咗三师弟啊？ 唔系，咁唔系咁计嘅。咁你计个角色 嘅， 系男一男二啊嘛？唔系你个师兄弟咁啊？喂，咁你咁讲，咁即系话阿周星驰啊低过阿黄一飞啦，系咪喺少林足球入边？系咪？黄一飞就系大师兄，系咪？系咪？如果有一日黄一飞终于做咗周星驰嗰个角色，佢系笨啊？你觉得系？唔会啊， 系 咁啊，咁啊，吴孟达系啊呢个赌圣个阿叔，有一日吴孟达做咗赌圣系升级，又系降级啊？你觉得系咁嘅？ 讲笑嘢，唉，唔好咁认真。 咁你呢个咧，佢好得意就系咧，佢呢个舞台版啊。佢好似有幾個角色都係揾翻當時電影噶嘛，係咪？即係第一就阿蛋啦，係咪好似有演阿邊個唔係阿咩黎耀祥？ 好似係做黎菩薩啦，做 黎菩薩啊嘛， 係啲平嗰啲咪係咯。 咁某即係黎耀祥算平， 比較 即係黎耀祥個蛋 咪平 咯。哦，咁樣 OK。哦，即係你意思佢請唔翻啊鄭伊健同郭富城？ 係啊。請得到嘅，因為咩？千葉真一都請唔到，係咪先？啊！ 哦，明白，即係唔會同你做呢個舞台版。咁但係嗰啲即係肯做嗰啲咧，就佢就盡量揾翻。但係奇怪就係呢啲係由嚟自電影版啊！即係話咧，佢呢個舞台版點解揾咗咁多嗰時電影入邊做嗰啲人，又翻翻嚟做翻嗰個角色？咁同埋嗰個角色，咁我哋都話啦，文丑丑圓嗰個角色唔重要噶嘛。咁呢、這個咁佢都因喺舞台上啊，其實甚至乎可以 cancel 咗佢。咁但係佢又唔咩，反而又保留翻，我唔係好明白咁可能佢只不過係覺得即係喺個電影版入面，佢都可能算喺動喺度啦，係咪？係咯。咁咪動翻喺度咯。咁即係話佢個舞台版可能似嗰個電影多啲啦，我唔知，因為我冇睇過嗰個舞台版。咁啊，咁咧，咁呢啲算唔算係改編真人咧？都是新人嚟噶，系咪？个舞台都是新人嚟噶嘛，系咯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算唔算成功咧？我又唔知啦。OK， 咁总有一班勇等嘅，我觉得 系冇错， 总有一班勇等。咁 系 啊，咁但系喺我眼中就系、是，咦咁样将动漫变成舞台，其实咪真系啲蒙面超人 show 咧？ 系咪个制作个规模会大啲咧？呢一啲？ 唔知啊，我唔係好清楚，係咯，因為我冇睇過啊嘛，我唔知佢個藝術成分去到邊咯。嗱，因為你去到舞劇，咁、那個藝術成分一定係有翻咁上下，因為佢係舞劇嚟噶嘛，你要即係用舞蹈嚟去編排，而跳嗰班人一定係專業嘅舞蹈員啦， 香港舞蹈 團，香港舞蹈團咁樣。咁嗰啲我不能去質疑佢嘅藝術成分。咁但係舞台劇我就不嬲對香港啊嘅舞台劇就不嬲都我都好參差嘅。有好好亦都有啲係啦，咁我都話啦，我睇過啲藝進同學會啊，即係大家唔知就係咩嚟，即係曾經何時係有一個叫藝進同學會嘅東西嘅，即係由係咪由訓練班佢哋以前一班即係無線啦意思嚇，咁啊嗰時教嘅，咁嗰時啊周潤發地都喺裏邊，咁啊我睇過一次係咪唔知係咪做嗰個咪花心大丈夫定咩？咁啊周潤發係做個配角嘅啫，就係、是、嗰個女人型嚇，咁但係其他人咧都好大粒嘅喎，做即係舞台劇嚟嘅。咁都刘青云啊，即系嗰啲嘅，系咯，边个啊？仲有边个啊？靓坤啊， 吴镇宇 啊，系啊，即系佢嗰时啲表现就系靓坤咁噶嘛，所以我咁嗌住佢先啦。咁仲有嗰时佢条女都喺度嘅，嗰、那個、叫咩鬼话？ 李婉华 系啊，好多人嘅，好耐噶啦嗰时，咁啊睇现场嘅，咁但系我觉得除咗周润发之外咧，吓点解其他人俾我感觉唔系好似睇电视嗰阵咁？啲戲咁樣嘅，我好似覺得點解好似啲中學生做舞台劇咁樣，我真係唔好意思，我有咩感覺？ 我冇睇過，唔知呢個就 即當然做下條樓梯爛埋啫嘛，我見到係。 哦。 即但係呢個佈景問題啫，咁嗰個佈景可能佢係比較臨時啲，即係搞冇乜要求啊。 即係佢唔係爛到行唔到，意思可能有一塊嘢甩咗嗰啲咁樣，即係有啲咁嘅狀況啦。咁但係唔計先啦，嗰啲唔計啫。即係但係我覺得個演出咧，除咗周潤發之外咧，其他人點解有啲似中學生做舞台劇啊？ 嗯， 但冇理由㗎，大佬劉青雲、吳鎮宇，係啊，但唔知嗰啲感覺就係咁啦，即係喺舞台表演上嘅就係唔係太過得嘅，因為舞台表演同做電視唔同㗎，同做戲唔同㗎。你个力量要好大啊！你要传递到去最后嗰行噶，系啊。 系有啲其有，但有啲又其实唔错。我有嗱欧锦棠， 但系我系坐第一行噶吓，唔系因为我坐得后啊，我坐第一行噶。O K。 但有啲电视演员啦，咁可能系啲冇咁出名嘅，反而唔错。即系欧锦棠，我见过佢做舞台剧，但系佢以前有做开啊。但系另外有一个咧，我睇佢嗰阵时，佢第一次做舞台剧嘅呢个演员，但系我觉得佢做得非常之好嘅。就係、是、一叫高雄啊，大家使唔使呢個使唔使介紹啊？呢個演員 高雄真係要介紹啦，係一個地方名嚟嘅，一般人覺得高雄 係啦。咁係一個 邊個嚟啊？高雄係邊個嚟嘅？ 高雄啊，大家應該有個火星任務，你應該都大家都睇過啦，係咪我哋嘅聽眾係啦。咁裏面咧有一個喂 奧斯維利斯， 火星任務 係 咩嚟 嘅？喺個圖啊， 火星任務啊。嗰套戲啊， 咩嚟嘅？ 咩火星任務喎、 啊？即係邊個嗰套？ 你講咩啊？ 因為好多套火星任務啊嘛。 哦，係啲麥迪文嗰套啊。Sorry， 麥迪文嗰套。 麥迪文 ，OK， 即係佢一條友留咗喺個火星種嘢嗰套 ，OK。 係啦，另外有一個咩中國嘅中國嘅唔知咩航天嘅咩最高咩首席科學家嗰個咁嘅中國演員咧，嗰、那個阿伯咧， 其實你會講翻一啲亞視嗰啲劇，會唔會記得多啲啊？ 話佢多數都唔係做主角嘅喎，又 即係總之就有執蘇咁嘅， 有執蘇嘅，高大有型嘅，係啦， 啊，即係都有炯炯嘅眼神嘅，即係真係唔係底位嗰個，係真係炯炯嘅眼神嘅，即係好有型嘅。 好啦，你話亞視咧， 亞視 咧做近時阿甄子丹做嗰套 叫《霍元甲》 真咧，做《霍元甲》嗰個就係佢啊。 係啊。 即係咧，佢同林正英擺埋一齊咧，有個肺，即係好有氣勢嘅。 系啊，霍元甲。 唔知點樣，我唔知點樣解釋啊。係啊，好有型嘅，即係做啲大師傅又得，或者做啲即係都好好嘅，做得係啊。 啊，咩大山角又得嗰啲啊？ 大山角都得係啊。 係啊係啊。 如果冇記錯，好似近時做阿劉德華嗰個《神雕俠侶》做阿黃藥師嗰個。断咗脚嗰个 系麦风啊嘛，个打铁嗰个啊嘛， 呢个更加追溯唔到啦，大佬呢个 系啦， 佢哋除咗记得刘德华，都系记得只雕嘅咋，冇噶啦，连小龙女都唔记得，你仲讲呢啲角色嗱，总之咧，而家阿边个啊？阿钵仔高就系 K C 啊，其实 系 有啲做翻佢以前啲嗰啲 同事，冇错，系冇错。 叫咩名啊？佢叫咩名话？咩欧瑞伟系嘛？ 欧 瑞伟其实都有几分似佢添，但系冇一撇须嘅啫， 即系冇佢咁 man， 冇高雄咁 man 系啦。 但系欧瑞伟搞笑就好似好笑啲喎，所以 咁人哋嗰个冇做笑啫，我可能帮助你俾机会做笑，可能都好笑嘅。冇嗰时唔兴搞笑噶嘛，嗰时系正经噶嘛，咁耐以前。 嗱，我嗰次睇佢 有啲似嗰个角色嘅，系有啲似嗰种啊，嗰种型啫嘛，又有啲即系吓。好似打得咁，我唔咁啊！高雄算自己咪打得噶，打唔打得噶？ 系啊，打得。 乜佢都系打得嘅 ，OK。 咁欧瑞伟好似近世龙虎武师。 我欧瑞伟直情系啦，咁要咁讲系有啲似噶，两个嗰、那个系啊，争铁须嘅啫，系啊。 我嗰次睇佢个舞台剧咧，就系欧锦棠做主角嘅，好似叫《截拳太极》嘅，咁样佢做一个八卦掌嘅老师傅嘅，出咗两三场戏嘅啫，但系个存在感好强咯。 哦，咁即係你話高雄第一次做舞台劇，你知係 舞台劇嘅啫，嗰次係只係 哦，咁 但係佢可以存在感好強咯。 咁你即係話，如果嗰個人係即係冇做開舞台劇嘅，即係如果周潤發冇做舞台劇，咁你好 amaze 佢做舞台劇原來做得好好，咁佢係應該喎。我調翻轉係覺得點解阿劉青雲同阿吳鎮宇做得唔好啫？我調轉我問緊。 即係佢哋係咪應該係做得好先？咁你平時睇佢做電影係 O K 噶嘛，好戲添噶嘛？咦點解做舞台劇好似唔識做咁樣？咁呢個先奇怪啊！唔係調轉啊 ？O K， 唔係點解？係啊，佢應該好係應該點解呢班咁差 ？O K， 係。 係啊，點解會咁啊？即係又係 Will TV 嗰個問題啊？ 是不是排列時間不夠，他們是主角，那個排列時間不夠，會不會是這些啦？ 不是，我都不關心的，這個是他做開有鏡頭拍著他，他要 deliver 的距離，那個演出的那個力量的距離呢，是短距離的嘛，因為你鏡頭近的嘛。但如果你做舞台劇呢，這個其實你要 deliver 的距離是很遠，你要最後一行的觀眾都得啊。咁第二你點做呢？如果你個聲線又太大呢，咁又 over 㗎喎。咁你邊個先可以係佢又唔需要佢谷到好勁，但係呢你可以 deliver 到去最後嗰行呢，嗰個就要傾上先得啦。 咁你咁好多 個。咁呢個好難解釋俾大家聽嘅，如果大家係唔即係唔係呀，我意思即係講話平時我哋睇開嗰啲電視人呀，我唔係講專業嗰啲舞台。主要佢啲個個都得啦，大佬蝦頭一定得啦，係咪先？阿黃祖藍一定得啦，即係我意思，大家平時睇開電視嗰啲人，喂，幾好戲喎，咁唔代表你捉佢上個舞台度佢得嘅。我做 一講咁可能我唔知係咪應該係睇佢跟乜嘢團啦。我見嗰啲咧都係跟啲做真係舞台劇嘅劇團，就唔係藝進同學會嗰啲，原本係電視跟住拉集成軍排嗰啲咯。你林保怡佢跟香港話劇團嗰啲絕對冇問題嘅，非常之好噶，即係啲真係做開本 都 係 嘅 嗰班團。 咁當然嘅係有個即係互相配大啊，定係互相即係抵消嘅分別嘅，係啦。 係啦，可能 有嘅。 呢班有可能係夾嘅團嘅問題啦，我覺得有機會 係 啦。 咁但係周潤發都係喺嗰度做個配角，但係佢唔知點解又係吸住你嘅咯，你覺得佢係主角嚟嘅，即係又係咁。 一個人魅力問題，一個人 魅力問題啦，係咪啊？冇啊，不過嗰時佢好似係會長嚟嘅，事實上完咗都係講嘢周潤發。咁 anyway， 咁我好明顯我入去睇周潤發嘅，我 OK 嘅，我理得其他人啦，其他人我搭班嘅啫，係咯，對我嚟講我睇周潤發啫，咁即係我講緊就係話呢樣嘢啫，係咯 ，OK， 咁你喺呢個動漫改編做真人嘅做啲乜嘢？嚟緊龍虎五世嗰啲佢講過未㗎？ 未講龍虎五世，但呢個只係南廣嘅啫。 嗱唔理佢啊，咁佢係一個 project 啦嚇，咁佢開得成好，開唔成就好啦，即都係有另一個即係黃玉郎嘅作品啦，龍虎五世係咪？咁佢講佢哋好奇怪嘅，唔知點樣係佢哋已經係轉不斷轉生嘅，即係佢可能其中一世係黃小虎嚟喎，係啊。 嗯，是不是其實佢唔關事啊？嗰個咪我只係知好似狗個龍虎門係死曬，跟住佢哋轉咗啲咩新 嘢。佢因為佢冇咗呢個龍虎門個版權啊嘛，當時即係變咗係民傳所有啊。咁所以佢裏面嗰個就唔係叫黃小虎，冇咗個小字，叫黃虎嘅啫。咁但係人都知佢係黃小虎啦，因為佢都係耍翻個雙截棍嘅，咁佢都知㗎。OK， 即係等於個都知道無名嘅真。即係你都知道無名嘅根本係 唔係雙截棍啊？ 華英雄嚟噶， 係華英雄嚇，唔係雙截棍咩？ 唔係黃小虎唔係雙截棍啊！ 黃小虎冇用 黑龍先係雙截棍咯， 雙截棍 冇嘅咩？咁黃小虎做咩嘅？ 咪獨龍轉咯， 腳咯。 咁但我見佢嗰個公仔又好似有用雙截棍嘅喎，即係意思即係佢嗰個啊，龍虎五世嗰個啊。 定係射黑龍嚟嗰個變咗係？ 唔係，講明係黃小虎嚟嘅。系咁，你唔好理佢啦。咁可能佢唔可以一模一样嘅。咁佢始终佢系借个人嘛，但系佢当时系冇版权噶嘛。咁即系你无名都唔能够一模一样噶，同阿华英雄系嘛？ 系剑圣就 无名，无名好似块面冇讲滑拉嘅。 系啊，冇啊。阿剑圣但系好似有把剑喺度啊，大剑圣。但系佢 都冇用赤剑嘅吓，同埋好似都唔。即係唔係一模一樣啦 ？OK， 佢個老婆又係叫結餘咁啫。即係你即係你唔使理㗎啦。你都睇都知道嗰個角色係借屍還魂㗎啦。OK， 咁佢梗係唔係一模一樣㗎啦咁但係你會睇到佢好多影子人都知道嗰個係黃小虎嚟嘅。咁所以佢嗰個有一世係黃小虎嚟嘅。咁所以嗰個就不斷轉生咗。唔知佢咪去到咪第五世係嘛？所以就係講。咁啦，唔知佢點啦，係即係 咁樣。咁如果你話港漫好多都有，因為街霸變都有黃小虎嘅。 啊，国街霸都系黄小虎咁犀利？ 吓，佢哋嗰阵时整落去啊， 即系但系就唔系叫做黄小虎，即系你知道嗰个系影射啫，系嘛？ 啊，因为佢系动龙转嘅。 哦，系咯，佢出嚟 嗰啲 风轮电都冇所谓啦。如果系咁，系咪？因为你都话连咩都有啦，连呢个咩啊未来忍者啊，白龙火都有 啊， 咁仲有咩可以冇啫？应该咁讲，调翻转系咯。甚至乎嗰时飞名嘅有人画过啦。真係畫飛名，但係佢就唔知佢到底咩改咗啲乜嘢啦，即係佢一樣個身又做龍喎，都有人畫過㗎。嗯。咪佢仲畫個後轉添啊，犀利啊！佢仲畫佢幫佢畫個後轉先勁啊，係啊， 即係咩都擺曬落去嘅，好多時講萬興嗰時就 係你嗰時根本嗰啲 Q 版含撚超人啊嗰啲都有突然間彈出嚟㗎，你乜你以為畫個 Q 版含撚超人唔使俾版權㗎嘛？唔好理啦，你問佢哋啦 ，OK， 即係當時又唔係咁理呢啲嘢嘅，的確係咯。咁嗱，咁 anyway， 咁點？咁仲有啲咩改編？係成唔成功？同埋個路線路向係點樣？即係有冇得話即係嚇？咁維斯理嘅你知唔知咧？維斯就唔係動漫啦，小説直接改啦，係咯，咁近期都有一套啦，我哋好頹氣嘅一套啦，即係二十六版啦， 拍得最貴但係最失敗嘅嗰套就。 差不多最貴係因為佢即係集數多同埋即係俾得錢多啦，係咯， 啲人代得錢多啊嘛， 淨係移民落五千萬啦，好似話代咗，係啊，淨係嗰一 個。係啊，傳聞嚟嘅啫，係啊。 唔知啦，點你問稅局啊？ 誒，仲低差唔差得過呢個阿吳大維嘅嗰個咩少年維斯利啊？真係 差過嗰度好啲。 係啊，哦。 吳大維嗰度好啲，係咯。 吴大维嗰度 咁亦都 话 阿边个阿罗家良都做过套系文初版嘅，记唔记得？ 系，冇错。罗 家良嗰套算好睇咯。 系，唔系罗家良 好 睇。唔系，但系我嗰出嗰套咩都好睇，《新加坡阿图大鱼》嗰套都好睇。 系咪都得啊？我唔知嗰套我冇睇过。 嗰套都睇有线播噶嘛？嗰阵时我 但罗家良嗰套我完全唔觉得睇紧维斯理啊嘛，最犀利 系。啊咩？反而 佢 搞 塞個名落去嘅啫。我話嗰套不如叫做 Indiana Jones 會唔會似啲咯？ 呢個乜鬼嘢？陶大宇嗰套我唔知喺新加坡拍，佢唔將個城市名叫做新加坡嘅，我唔知點解。 哦， 係啊， 咁唔知 佢又唔係叫香港喎，佢將個名叫做珊瑚島，我唔知點解啊。系啊， 唔系咁你呢个喺啲科幻咧，佢哋中意模糊化咗个城市嘅好多都。 哦，明白。 系啊，即系佢唔特别叫做一样嘢，咁你咪你睇嗰阵，你咪当系你自己个城市咯。你中国人睇，你咪当嗰度系上海、北京；你香港睇，咪当香港。咁即系可能佢想系咁啦，即系唔会特别、 哦、 即系咁清楚佢系咩市咁咯，系咯。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唔系问题。你上次阿张家辉嗰套咩话？ 低下潮。 阿低下潮佢都系咁噶，但我都唔冇問題噶，咁你咪都係一個即係沿海一個城市咁咪得咯，咁你話香港啊得咩又得噶，係咯，即係總之係華人嘅城市啦，係咯， 係， 咁我又唔覺得呢個有問題嘅，係咯，因為你維斯你本身就周圍去嘅，咁所以你一係咧你就講佢你有錢拍咧，你就真係講佢又去埃及又成，咁咪又去日本，咁你咪可以用翻啲現實啲嘅城市名咯。如果佢喺固定一個城市唔走開嘅。咁你的確唔需要講明嗰度係邊度嘅。 咁點咁？如果你話維斯理啲咁冇啊，咁係得，同埋啲武俠嗰啲，即金融嗰啲喎。 或者嗰啲都算動漫改編係嘛？ 嚇！如果你維斯理， 調翻轉係金融，調翻轉被改編成動漫係嘛？ 如果咁樣講法，又算唔算四大名？算唔算得翻上翻寫完小説就改編咗動漫畫，漫畫之後又有電影？如果咁樣講法， 有真人啊嘛？ 咁《尋秦記》都係噶咯，如果係咁講係咯。 咁係 呢啲咯。如果香港應該都係類似呢啲咁樣改出嚟嘅。 即係咧呢邊好多咧就係由小説變出嚟啦。咁但係當然小説變出嚟唔代表唔係，因為你而家上日本咧都係直接由輕小説就變成真人噶嘛。佢跳過咗呢個動漫嘅，有啲咁你直情阿 Tom Cruise 嗰套咩啊？我成日都提嗰套。 二空戰士 啊，嗰套直情犀利啦，直接由呢、這個輕小 説 就拍成即係真人啦，仲要係荷里活真人啦，呢、這個真係犀利。前無古人啊，唔知有冇來者啦，我都有嘅，有機會有嘅。咁 咁你話輕小說直接跳嘅都冇，即係其實日本都有㗎，而家都有㗎。 但系依家系咪有阵时都兴一啲一鸡两尾咁样？其实电影或者电视剧跟住出，跟住之后佢小说又跟住又一齐搞，但一人系唔系同 咁？你话呢啲系一次过 project 呢？又另一样嘢啦，即系佢可能佢做嗰阵已经系预埋系有真人，亦都有卡通或者点样咁。咁我谂呢个就唔算系改编啦，因为佢拍嗰阵已经系。預咗有幾樣嘢㗎嘛， 一個 project 做而家成日都係咁啊。 係啦，呢啲係再新啲嘅 approach 啦，即係一次過已經又有真人又有卡通嘅，點樣咁係咯？ 嗯，係咁樣。 咁點啊？咁嗱，咁世界各地都有嘅，係咯，即係包括鬼佬係咪？即係你呢扎就燒燒英雄呢隊咁樣係咯。 中國其實 唔止英雄嘅，咁你外國你例如天天咁啊，咁佢唔係燒英雄，但佢都係。都是漫畫改編的， 叮叮 或者你咁你柏靈頓小紅算不算咧？ 係啊， 係咯。咁而家套禁片算不算咧？維尼與我算唔算咧？係 啦， 算唔算咧？ 但係嗰套我覺得又其實唔係好算喎，因為佢 嗰套唔算，即係藍精靈嗰啲就似啲係 咯，因為維尼與我嗰套直情係都唔係好關事嘅。 都唔係講返嗰個小紅維尼個古仔嘅，係咯，都係另外抽嘅出嚟講，係啦係啦。咁講到嗰個或者唔係啦， 咁佢扭嘅啫，都係。 但你柏林頓啦，或者你阿邊個就肯定係啦，或者藍精靈嗰啲就肯定係啦，係咪？ 係咯，就似翻啲。 嗱，即係都有嘅，即係其實即係外國一樣有呢啲例子。咁嗱，咁啊，大家覺得點啊？咁啊，成唔成功咧？即係到底成唔成功嘅咧？即係動漫改真人其實係咪真係咁得咧？ 其實 我覺得係，我覺得係衰嘅機會大啲嘅，反而我 係冇錯，我都覺得 衰嘅機會大，即係其實數下真係賴嘢嘅多係嘛？ 係計翻係咯， 係。 唔係，但係我覺得其實咧，以前咧，即係賴個機會冇咁高，或者係都會覺得我唔係戲一套咯咁樣咁嘅情況咯。咁但係依家就真係有好多係。 点解你觉得以前奶嘅机会冇咁高咧？点解咧？ 唔知道、啊，我又觉得即系因为我 唔系因为近时出冇咁多咯、啊，因为 吓、啊、 其实都奶嘅， 系奶咗嗰啲你都冇机会睇到啫。 咁、哦、可能系 都 奶 嘅，好似我只鸭啊， 都记得咗，系啊， 啲人鸭啊，敲就得。 系咪啊？即系 Marvel 嗰只鸭啊， 敲 咗 就得系嘛？ 系啊，嗰阵时都奶嘅嗰套嘢。 唔止 He-Man 咧。 系啊，又奶 好多嘅， 系啊， 其实多噶，即系其实奶嘢多噶，真系奶嘢多噶， 嗯，即系真系得。 其实 Conan 啊，都唔算老得啊。其实你系阿洛舒华辛尼加嗰套系因为阿洛舒华辛尼加做嘅原因，所以有啲耐啫，但系成日笑病喎。实质上你觉得嗰套噶睇当笑片睇啊，大佬啊，系咪先？ 喂，即系其实。真係得美國都係由蝙蝠俠啊嗰啲開始得嘅叫 Conan 啊，係叫做近代都拍過一套，成日仲要係潛水俠做嘅，唔完全唔得㗎。係，但我覺得 OK 嘅喎，我覺得佢好過阿洛舒華辛尼加嗰套添嘅喎。咁但係啲人唔受就唔受㗎啦。咁除非你有一日潛水俠呢個演員啊，即係終於紅咗啦，終於啲人都覺得佢係阿 Rock 二號或者即係甚至乎嚇平起平坐嗰日，你睇翻轉頭。咁你就話哇唔係喎，其實嗰時嗰套Conan好睇，咁即係咁啫，黑寡婦紅咗，你會又睇翻佢以前啲戲咁啫嘛。咁呢個已經後話啦，冇意義嘅。當時係死到撲食㗎，同佢講嗰套Conan，我就戥佢好不值嘅。其實我覺得其實嗰套戲唔差嘅， 好似香港冇得上喎咁樣，我記得。 哇！你仲講香港喎，其實實質北美都好慘烈嘅呢套嘢。 係啊， 嗱，我真係唔知點解㗎，我真係唔知點解套戲完全冇問題㗎，係啊。 香港 佢做得唔錯㗎，係啊，佢做得唔錯㗎。我覺得佢嘅 Conan 係同阿洛舒華辛尼加係唔同，但係某程度我覺得佢好啲添。阿洛舒華辛尼加係似阿洛舒華辛尼加咯，唔似 Conan 㗎，咪阿洛 Ino 咯，係 Ino 嚟咯，唔係 Conan 嚟，係咯。咁但係當然 Ino 有佢自己個人嘅魅力啊，但係其實嗰套唔係好似 Conan 嘅，係。 系， 佢唔 嚟咗 拍，系啊系啊，其实 Conan 系好似哥布拉咁嘅，个世界，系啊，好怪噶，系啊，咁但 Conan 自己系，即系你咁佢都唔会输俾阿洛舒华嘅，你睇下阿潜水侠做喎，佢嗰副计系咪先？佢甚至乎巨型啲啊，佢做出嚟嗰个巨型喎，阿洛舒华， 系， 個感覺啊，佢就係、是、哇，佢真係成個大好大咗，好高大一個人咁嘅，即係你覺得佢好好打咧，係你信㗎，係啊，即係當然阿諾舒華沙佢又唔同啊，佢嗰只就超人嗰種咯，係啊，佢就似啲即係畫出嚟嗰啲咯，係咯、啊。咁 anyway 啦，咁大家冇睇過冇，我解釋唔到俾大家。咁呢個都係喎，都係例子嚟喎。係 ，Conan 絕對係一個動漫人物嚟。咁都係唔係好得嘅喎，其實。咁你嗱 Spawn 咧，再生合啊 ，Spawn 當時喺漫畫直情佢仲勁過 Marvel 同 DC 嘅。如果你講個受歡迎啊，當時啊，當時大佬 Marvel 直情係未，直情唔係好掂咧啦 ，Marvel 當時。咁 DC 好似都係因為蝙蝠俠啊嗰啲咪叫做撐住咁咯。咁當時因為蝙蝠俠當然好行啦，如果唔係都唔會諗住拍飛人版 Spawn 啦。咁但係 Spawn 一出就瀨咗啦，就死咗，淨搞到連 Spawn 都爭啲香埋。呢個即係呢個名係 係 係啊，即係再生合啊。咁而家又話翻拍啊，想係啊係啊 係啊。 唔係咁，其實本身好似荷里活即係鬼佬邊，其實係由蜘蛛俠開始。即係如果你計早又係蝙蝠俠啊，咁但係真正即係跟住一路好多人跟住跑嚟 早啊，早係黑白片㗎喇喎，嗰啲唔係早係嗰班即係嗰班咩 邊 唔係嗰啲唔係好舊嘅，你睇黑白片其實一早已經有星光俠啊，你嗰啲㗎，星光唔係李小龍喎，再舊啲㗎喎已經係黑白嘅。好夠㗎啦，你講嗰啲係做嗰啲即係蒙個面咁叫偵探嗰啲呢，其嗰啲都係動漫嗰篇㗎。 你話菲入哥頓嗰啲舊嗰啲。 菲入哥頓啦，係囉，夠唔夠好夠啦，黑白啦，係囉。咁一早都有嘅。咁當然蝙蝠都好夠㗎，即係好夠嘅蝙蝠話，即係揸老爺車嗰邊，係㗎老爺車嚟㗎，唔知有冇睇過。 即係要數失敗嘅同埋要數成功嘅，可以真係數失敗嘅都可以。 好笑㗎，個蝙蝠車呢係啊 Alpha 揸嚟㗎。 哦。 係啊。系啊，唔会自动噶嗰时架飞空车，系即系个老爷车嚟噶，系啊。 仲有咩咯？Watchman 都系好睇，但系失败咯个票房。 系。 系咯。 咁嗰套就算系新咯。 系啊。 咁啊，夜魔侠咧，即系夜魔侠条女咧。 我覺得夜魔俠都還 OK 嘅，佢條女嗰、那個 夜魔俠唔算失敗，佢條女嗰個又失敗啊，嗰、那個 黑天使啊，係嘛？嗰、那個係咪啊？ 係啊，黑天使係啊，係啊。 咁啊， 講緊咩 Electra 定乜鬼 Electra 啊？係咪 Electra？ 而係點解揸兩個啲日本嗰啲咧嗰啲咁樣玩定乜鬼？佢叫乜鬼啊？叉西係啊，西係揸兩個西，唔係粗口啊，真係西啊讀係 犀牛個犀 啊，忍者龜啊，你拉你二我兩個喎。 即係其實總之好似隻燒烤叉咁嗰個咧，你記唔記得有冇印象大家？ 係啊係啊， 係咯，係燒雞翼嗰種中意食嗰啲咧，係咯，咁嘅，唔睇唔知有冇印象啊？你睇過夜魔俠就有佢出過場嘅，有嗰條女啊，咁啊佢自己又孭一套戲，咁啊貓女啦，貓女即係 吳 公女神做過啦，唔得啦，咁嗱，咁呢啲女英雄就以往嘅失敗啦，直至係神奇女俠先至叫做。有翻個女英雄原來可以成功咧，咁嗱，咁啊，其實佢即係羅拉唔算，因為佢唔係超級英雄， 啊唔係超級英雄， 就咁樣打得嘅女咧，成功之前都好多嘅， 哦， 唔係羅拉唔算早嘅，再早都有，但係你話超級女超級英雄咧，真係係去到呢個神奇俠先至，其實即係第一次成功啫嘛，我唔知點解其他人覺得一定得啊，你睇住之後死唔死啊？我唔知啊，我就覺得瀨嘢啊 ，OK。 但係Marvel排住隊，起碼都係幾好。 我咪等睇好戲咯，等睇好戲唔係睇佢套戲啊，睇佢死啊。咁嗱，我唔知道以Marvel咁強勁嘅即係 marketing 力量咧，可能真係唔死嘅，可能真係黑炮。咁樣嘅做到，咁但係我覺得唔能夠長期係咁啦，我再講多次。OK， 咁但係 anyway， 即係如果淨係講改編作呢，以往的確係賴嘢嘅多嘅，就算睇北美都係嘅，係呀。 咁啊，都仲數漏咗呢個人幽靈刺客咁就。 幽靈刺客算成功啦。 係囉。 幽靈刺客咩？哦，阿 Bay， 係呀 ，Bay 呀。 係咪 ？Bay。 係呀，係呀。 係。 維斯利刺客。 阿 Wesley 啊。阿 Wesley。阿 Wesley 而家即係嗰個黑鬼啊，冇人識啊，大佬，真係慘啊，真係。早排咪做啊，到我都講過啦，嗰度即係又係講外星人嗰度，其實冇人睇嘅。 係，冇辦法啦。之前有一排消失咗嗰陣時，逃税搞咗一大輪， 好慘啊！佢都曾經係好大嘅 action 星，即係可以出嚟叫做 即係叫做頂咗阿洛斯華啊，佢哋嗰輩，即係佢仲早過阿 Rock 出嚟啊，但係好可惜就 功 夫性， 係唔知功夫性。 九十年代考慮過拍黑豹嘅時候，係諗住揾佢做噶嘛。 哦，哇！咁佢做， 但佢做好喎、 啊， 其實 九十年代嗰陣， 我 buy 啊，我 OK 啊，係咯。 啲人講話佢先係第一個 Marvel 超級嘅英雄係黑人啊嘛，啲人講話。其實 如果拍得成係咯，咁冇發生到咧，我哋 係咪？咁佢本身飛都係 Marvel 啊，嗰啲係咪？ 哦，咁係飛當然係係啊，係咪咁唔記得頭先我講 Spawn 啊 ，Spawn 係黑人嚟噶，個人間係。 係啊係啊。 即係再生合。咁啊，再生合當然就唔係 Marvel 嘅，唔係 Marvel 嘅嘛，係咯。 唔係 Marvel， 第二間公司嘅。 啊。但你話 第三間公司嘅，第三廠嘅 幽靈刺客話佢成功咧，其實就係佢成本唔高，但係有錢賺咁解嘅，同埋可以拍到三集咁解嘅啫。係咪大超級大收唔算咯？但係佢成本低，賺到錢。 咁你上次上火星嗰度叫咩話？嗰套都賴到盡啦，嗰套。 邊套先？ 上火星嗰套。 嗰套咪講佢哋去咗火星，但係上到去又變咗好似 He-Man 咁嘅世界嗰度啊？嗰度做乜鬼啊？John Carter 啊 ，John Carter， 哦， 哇，嗰套大鑊，嗰套熱咯。 咁你個之後仲有套咩咧？阿卡拉迪洛芬尼嗰套乜鬼怪話？ 千星之城， 千星之城係啦。 千星之城就係美國唔好啫，佢歐洲 OK。 哦 ，OK。 哦， 呢個就純粹係個地區問題，因為佢唔識佢啊嘛。 哦， 嗯。 系咯，咁但系头先我讲嗰啲就系你喺美国嘅嘢，美国都死，唔好讲啦，系嘛？咁经典啦，系嘛？咁 好睇， 所以其实咧，你话系啊，你话系动漫或者系一个好似即系科奇幻改编成真人咧，其实个成功率系唔系咁高噶，即系大家只不过咧平时识嗰啲，你系净系数晒得嗰啲啫嘛，你数下都唔得啊，一定个数量系多过得嗰啲噶。 咪同埋呢十年，因為 Marvel 搞咗呢個名牌效應之後，所以覺得好似好勁咁啫。 係啊，你覺得好似好勁咁。係啊。 係。 咁啊，呢一排你咪覺得好似超級英雄好行咁，但係其實超級英雄都死好多，你冇數啫。係。 係。 定係個綠燈俠你都忘記咗啦，大家。 係啊。 咁而家人就係認住個牌子，就係認住 Marvel 噶嘛，感覺上。 咪應該咁講，而家啲人咧係同睇相一樣咧，佢中嗰啲嘢佢咪記得咯。其實佢講咗好多唔中嘅嘢㗎，佢唔記得啫嘛，佢選擇性記憶啫嘛， 係。Marvel出品必屬佳品喎，而家突然間去到， 係嘛？ 啲人咁樣搞到咁喎，而家。 咁你咪睇落去睇下佳唔佳品咯，係咯。 乜嘢佳個佳係嘛？ 咩佳？撲街咯。 係啊，呢個出得佳 ，OK， 係啦。 出得佳，呢個無線都有講㗎，平時啲劇有咩問題？以前啊唔得，而家得嘅。而家廣管局包含咗好多咧，以前被譽為即係以前就被判為叫黑社會背語啊， 係 即以前係連哇唔好咁串喎僆仔咁啊個串字啊係啊唔講得噶嘛，即係幾乎魚蛋啊唔可以話俾串魚蛋啦，老細都可能 ban 你啊，因為有個串字你明嘛？ 係 啊，係咯 ，OK， 唔知啊， 咁依提升連港漫都提升咗啊！ 系港诶系咩？港漫有咩？ 有冇啊？ 有近时点会响电视叫人话香港嘅特色嚟嘅啲港漫啊？近时越 好睇啊！呢个就唔系粗口嘅问题啦，系啊，系以前佢哋唔好睇，呢啲系连环图啊嘛，即系有害 仔书， 有害嘅毒漫系啦，而家就变咗香港唔知咩艺术定香港特色咁样。 是那些去廁所踎低喺度蛇王睇嗰啲嚟噶，同埋嗰啲人摺埋佢摺喺褲後面咁樣嘅啫嘛。 即係咧，同馬經就差唔多噶啦個地位，即係不知進取嘅人先會睇嘅。以往你會佢會將佢打成係咪？低下階層文化冇文化之輩就會睇呢個漫畫啦，係咪？ 係啊， 係啊。 依家啊，系覆蓋好多人都有嘅，都會睇咁就依家。 嗯，哦，咁你講呢個另一件事啊？呢個其實係文字同圖畫之爭啊，之戰啊。 係。 呢個另一樣嘢嚟嘅。係。 如果你話 唔係就係港漫與否嘅，即係圖片佢哋覺得係低級，文字就係高級啊嘛。 唔係，如果你話睇翻，我覺得係超人睇咗，不過地位高咗。 用公仔去表達嘅詩詞歌賦係低級過。龙虎豹咪连载嘅咸股，你明唔明啊？ 真系 都明白。 O、okay, K， 明白。媒体嘅歧视 系佢系啦，系文字同图片之间嘅一个之战嚟嘅。你想讲呢个有啲唔同嘅，同我而家讲呢样嘢。咪想马仔讲咩啊？ 唔系我话地位提升咗，但系冇人睇啊嘛，啲少人睇啊嘛。 咁咪死咗先至香㗎啦啲嘢。 係啊。 调转㗎嘛係。 唔係點解死人叫我香咗啫。 係。 係咪呢樣你要香呀、啊、就叫做你要香咗先咪香啦。 哦係。即係個人死咗先係好人喎，未死之前係衰人。 係啦冇錯啦。即係成龍一死嘩阿成龍大哥對香港真係又有貢獻呀係囉。 係。 是不是要快啲啦是不是要快啲啊快啲死啊真係大佬是不是即係我哋個節目好受歡迎啊我瓜咗就是 不是咁又唔好咁講。 唔知啊唔知啊。唔係咁你瓜之前都冇人認識嘅就唔會嘅 ,ok? 即係你頭先講係咁起碼成龍係好出名嘅不過啲人係咁鬧啫。 係唔出名點會俾人鬧嘅。 知名㗎嘛係囉咁你知名知名人士先係啦。唔係都冇得講你啦，係咪先？咁啊，咁啊，總之係咁噶啦。OK， 而家就係咁噶啦。啊，咁你唔香就唔會香啊，係啦。唔香好難香嘅。係 ，OK， 好。 咁啊，差唔多。 好啊，你講啊，即係個咁，你覺得咁得唔得啊？咁到底動咧動漫改編呢一件事唔得啊？其實即係話，即係你都係而家係冇 IP 冇辦法，咁都要揾啲嘢拍咁嘅啫，係嘛？ 是啊 而家其实是啊本身。 啊其实是。 咩狗屎垃圾都拿出嚟拍唔係 但如果啲 IP 已经系唔识嘅一般人已经忘记咗咁攞出嚟其实真係有冇价值嘅呢 佢要攞个牌子囉。 要攞个牌子。 唔咁你本身其实即係等于即係一期全球都系做緊呢样嘢我觉得系你唔识唔紧要啊佢系我间公司或者佢嗰个品牌出嘅话你系識嗰個品牌咁你會啲人會留意。 咁但如果你真係喺人哋心目中 recall 唔到幾嘅嘢都有效，我就好懷疑嘅對呢樣嘢。 你係純粹攞條橋咧，佢覺得呢條橋咧， 我條橋就唔係橋第一樣就掉啦，因為條橋先至唔值錢嘅。好、 okay. 多時攞咗個名都唔跟佢拍嘅，唔跟個故仔，唔跟佢設定嘅，要嗰樣嘢嘅啫。 咁本身其實而家即係其實鬼佬嗰邊都係啲暢銷嗰啲小說改編都係唔得㗎啦而家新嘅 嘢係啊係啊奶曬嘢啦係囉 咩呀呢個吸血新世紀得咗之後淨係佢得囉之後都唔咩啦係囉 咁主要 Harry Potter 得先嘅 係呀 是由 Harry Potter 帶起呢個風嘅，其實嗰陣時就 跟住同埋魔界係咯，兩個一齊上， 冇錯。之後有 Twilight 啊，又剩嗰扎咁就嚇， 係啊， 嚟咗幾套之後就 咁你 慳 翻 啲 初套都得嘅，初套都得嘅， 係 而家近代近年先開始呢樣嘢唔係好得啫。 越嚟越多之後， 而家如果你再天真覺得咧，攞本暢銷小説出嚟可以拍個三部曲，你就等死啊！ 系， 呢个谂法已经好欧啊！呢个谂法好欧啊！可能佢咧系好多年前已经有呢个 plan， 但唔知点解到依家仲继续做啫嘛。但系其实你依家唔应该再 plan 呢啲嘢噶，即系呢个系 work 嘅。 因为其实佢呢啲系好多年前个计划，佢搞咗咁耐先爬到出嚟，咪最大镬好多都。 咁但系暗黑之心我唔觉得系咯。 嗯， 会唔会咧？你觉得暗黑之心即系五年前已经有呢个计划嘅？ 咁啲黃嘢，有啲水味嗰啲就去整喎，我真係唔知。 係咪？或者你話而家咁嗰扎即係漫畫人物，佢攞一啲比較 side character 嗰啲，佢竟然即係自己 spin off 一啲戲出嚟嘅。即係馬仔，你講下嚟緊有幾個成日比較冷門嘅角色，佢會竟然話拍戲，拍獨立電影。嗯，有幾個女角啊嘛，數下。 嚇、啊？好似咪係咪銀咩啊？雕啊？定銀咩？我哋 咩？唔好理佢啦，一隻總之一隻動物啦嚇、 啊，即係好似係唔知係咪應該係 X-Man 狼人外傳開頭嗰、那個第一集嗰、 那個， 哦， 即係都係電影真人電影狼人外傳、啊、即有啊都有啊 Deadpool 出嚟死嗰集係嘛， 嚇、啊，跟住有條女好似我個好似又話拍一套，跟住啊蜘蛛俠嗰個 Bat Cat 又話拍一套， 蜘蛛俠 Bat Cat 就冇喺。 真人出現過個 bad cat 嘅，就出現過呢個人人間體啦，係。 係即係合到一號啊！霍金我老婆啊，係 個演員啊， 係啊。 哦，即係我、哦、你講嗰時出過場嗰、那個係咁咁，將會又唔知邊個做啦，係咁，但係話又話會咁樣都 spin 一套戲。哇！你連喂你講起我都唔好記得呢個角色，或者甚至其實套戲佢都冇變身做過呢個角色。呢啲角色出嚟自己擔一套戲，你竟然同我講咁？ 喂， 即係 唔 知啊！佢就覺得 你咁樣講，有一個角色好似講又講咗好耐，話會拍，但係依家連影都未聽過，就係牌王咯。 哦。 哦，牌王唔拍㗎啦，牌王唔拍㗎啦。 但係點解唔拍咧？呢個 牌王唔係啊，有出過啊，冇出過咩？有出過一出㗎，上次 咪又係狼人外 狼 外傳 嗰 出戲咯。係啊，有出過㗎啦。 哦。 哦，票房毒藥啊 ，John Carter 啊咪。 不過演員就係 John Carter 係啊。 係。 如果唔係，如果John Carter 嘅話，可能就會食嗰次。 咁啊，唔知啦，係。 系，不過圖船又係佢啊嘛，咪兩套拉曬之後唔使做主角。 即係個，即都係啊 ，John Carter 不圖船啊 ，Oh no， 係啦。咁但係你唔可以唔揾佢做嘅啫，牌王唔一定揾佢做噶嘛。 啊， 係咯。 冇啊，唔知喎。所以講下講話要拍，咁搞咗咁耐都未有， 係咪？ 吸引啊！嗰啲 會點會啫？嗰啲又唔拍，嗰啲又唔拍，咁你拍埋啲都唔係。唔係，當然講到個女角，可能對漫畫迷嚟講咧，佢又即係得嘅。咁但係你對而家都唔係做漫畫迷噶嘛，而家係做一班 non fans 噶嘛。咁定係佢覺得你班友反正都唔識噶啦，所以我唔需要揾個你識嘅人物咧。咁 其實係㗎，佢哋我咁我想。 呢個 IP 係 based on 乜嘢嘢咧？如果係咁，咁你作過個新嘅人物出都得㗎。如果係咁，點解要話要拍呢啲舊 IP 咧？ 唔係佢咪要做嗰個品牌咯？系啊，即系我 咁讲，你抄翻一个黑白片时代嘅出嚟拍都得噶。 唔系，咁佢冇其他嘢赖到佢劲啊嘛。咁你本身如果 back cat 咁，佢话系蜘蛛入边啲人啊嘛，咁咪啲人咪觉得蜘蛛入边仲系即系仲系 hit 紧嘅话，咁咪觉得有连带关系咯。佢觉得， 我即系又系宫崎骏对面屋楼上嗰个三姨婆个仔个同学咁嗰啲系嘛？ 啊！ 即系等于 Marvel 啫嘛，咁佢 Marvel 而家介绍你全部唔识啊，佢 book 佢 Marvel 嚟介绍你咯， 系嘛？ 系咯，即系喺 Marvel 世界入边嘅嘢，咁即 系地之分晓啊！唔好当系得啊，我就话唔得嘅，你唔信你睇啊！ 一定系佢知唔知个制作成本系咪好高？会唔会系佢唔多成本去搏一搏嚟去看看？ 其实你唔需要睇得远噶，今年嗰套 Venom 你就睇到得唔得噶啦？ 好。 即係呢個已經係第一個咧，係脱離咗蜘蛛俠。你話 spin off 咧冇問題。你話 spin off， 你係例如Joker 自己拍一個戲，咁就 Joker 佢有足夠知名度啊嘛。咁但係如果 Joker 嘅電影入邊，佢竟然話喺佢個世界冇蝙蝠俠嘅，即係佢脱離咗蝙蝠俠個世界而自己開一個戲咧，我覺得死硬。咁而 Venom 就係咁啦，佢係當冇蜘蛛俠嘅。OK， 佢唔係 spin off， 係講緊你另外講 Venom， 但係裏邊。你都唔多唔少會提到啊蜘蛛俠啊，或者唔出場都會有一份報紙度會有話蜘蛛俠啊，咁你講即係你唔好個世界觀抽咗嗰個你碌卡嗰樣嘢走啊。 嗯。 而家我哋講咧係佢抽咗佢走㗎，嗰、那個玩法係。 咁即係紫砂茶，即係紫砂茶壺啲茶跡你洗咗。 係紫砂茶壺唔知佢留翻啲咩，我驚連個茶壺都唔知有冇留翻。你叫嗰個紫砂茶壺其實膠嘅。你叫 如果你话 佢就唔好意思啊。 你话 Venom 咧，咁 Sony 啲 project 咧，我谂佢就系睇呢套嘅而家。 系啊，得就得，唔得就其他又会 close file 噶啦。我觉得系啊，咁你即管睇啦。咁我就 predict 唔会太好咯。即系你死唔死我唔知道，可能都唔死，因为 Venom 都好多人中意，但系佢 Venom 得嚟搞成咁，连个心口个蜘蛛侠 logo 都冇咗噶嘛，因为而家系。 嗯 系冇啊！ 咁啊，成只嘢變咗加爾巴嚟嘅，係咪？咁你不如吸下加爾巴嗰個啦，係咪？仲好啲，我覺得嚇。咁 同埋佢 咁啊， 嗯， 啊點樣？點樣？ 係佢同埋個主角又唔知得唔得啊？嗰、那個主角就阿冰，係咯。 再你講個演員， 湯哈迪啊， 嚇咁啊，都喺外國 OK 嘅佢，係 咯。 喺外國個佢 OK， 外國咪 OK 咯。咁你睇下 Mac Mac 都係啦，外國好好㗎，香港死啫嘛。 係 Mac Mac 正啊！ 香港梗係唔中意佢啦，係咯。 我唔知 咁，唔好理演员先啦，我哋都未数到演员啦，我哋就係数緊 IP 或者嗰个动漫改编嘅呢一件事啫。咁即係总之我哋环顾咁多个地区啊，即係其实发觉原来动漫改编都唔係一个好嘅一个，其实一个即係其实你冇保证㗎喎，成件事真係。 係呀係呀係呀。 係囉，只不過你見佢本書賣得，佢本書你又覺得佢有一定嘅讀者 base， 咁我拍成真人我都一定嗰班人會入場啦，你一定係呀，你拍咗出嚟佢可能覺得你拍衰晒，嗰班人都唔睇你都有機會㗎喎。 係呀， 冇辦法，因為可能而家個世界走到係，如果你冇呢啲嘢我嚟做 更加難係咪， 更加冇人睇。 首先問一個問題，就係我點解要睇你先，係啦，冇呢，係啦，咁樣如果一個新嘅 project， 點答呢個問題啊？ 我哋以前係從來唔會問呢個問題。 我都唔會問嘅。 好睇嘅戲咪入場咯。 係 咯。你 而家唔係問好睇啊嘛？而家 睇星戰前，星戰係有呢樣嘢嘅咩？乜你睇 E.T. 前有 E.T. 嘅咩？乜你睇奪寶奇兵之前有奪寶奇兵？其實以前全部都係新戲嚟㗎啦。你只不過見到佢，咦？佢個介紹，咦？咁過癮啊！以為話咩揾藥櫃喎、啊？點啊？喂，幾得意喎！咁話打德軍，喂，已經幾好睇喎、啊，咪睇咯。連其實咧，嗰時有好多人連夏利瑞科係邊個都唔知啊。 係。 當然我哋已經知道佢即係 Han Solo， 但係一般人啲冇睇 Star Wars 咁啊，啲人。咁你睇 Star Wars 更加離譜，一睇哇，嗰張死人 poster， 你都知嗰時香港嗰張幾肉酸㗎啦，寫曬中文。 係啊。 喂，一睇係咪俾細路仔睇㗎呢出嘢？你會唔會有任何之前冇啦？只不過呢套嘢，喂，哇，好勁喎！特技咁，使乜講咁多啫？咪睇下咯，係咪先？即係有冇話諗咁多嘢？咩點解要睇？咩點解要睇啫？咁都古靈精怪嘅，最少呢套嘢肯定係咪先？你睇咗 poster 都夠古靈精怪啦，係咪先？喂，到底係時裝定古裝嚟嘅？啲人又著到有少少似古裝，但係又太空咁得意嘅。咁點解佢又揸住把劍嘅？但係把劍又唔係正常過發光咁。嗱，你知嗰時啊，嗰刻冇事啊，係。畫出嚟嗰個黑武士啊，係戴菊花牌手套嘅第一，佢唔係正常嘅，嗰畫噶嘛，佢求其，總之好似唔係啊，甚至似隻手油黑咗嘅啫，即係你唔覺得嗰隻手套嚟嘅，即係佢揸住嗰把唔係 lightsaber 嚟嘅，係一把劍嚟嘅，個劍柄係一把劍咁嘅劍柄 ，OK， 而把劍就發住紅光嘅啫，或者橙光應該講。 赤劍嚟啊，嗰把， 我就係咁諗。 嗰把是普通的劍嚟嘅，咁同埋咧，嗰、那個柄係真係有嗰個夾嘅，即係有嗰塊嘢嘅。 咁咪赤劍咯、 啊？哦， 係真係劍咯，係啊，真係劍咯。咁你嗰時睇覺得好怪嘅，佢唔係嗰啲即係鬼佬嗰啲啊，佢唔係中國劍嚟噶，即係鬼佬一塊嗰啲咧，嗰塊夾係一塊、哦、一塊嘅 ，OK 嚇、啊、一片咁嘅，即係你當好似你平時睇嗰啲打西洋劍嗰啲咁你會覺得咩搞咩啊，大佬呢出嘢咁樣咁其實你如果你正常人，如果以而家人佢唔會睇嘅，係當時係全院滿座咯，即係以前啲人係唔會問呢個咁 stupid 嘅問題，咩點解要睇，冇乜點解，咁呢套新戲又睇落幾新奇，個題材又好似冇睇過，咁咪睇下咯，你唔會知道套戲任何嘢㗎，講真啦。 即係而家咧，啲人咧第一件事一見到戲啊，佢就會問服唔服啊，即係但係。服唔服呢樣嘢呢，佢唔係睇套戲好唔好睇嚟服 服唔服係講唔係嗰個雙星報喜服唔服呀，係咪服片呀， 係呀，咁佢仲要到就算佢睇完之後佢話套戲服唔服呢，佢唔係話套戲好唔好睇嘅，係啱唔啱佢鍾意睇嗰樣嘢， 啱唔啱， 冇錯呢個呢，我覺得又係呢個 Facebook 造成嘅一個問題嚟嘅， 我都 係 咁 樣，即係一乜嘢都係 like 同唔 like，咁你 like 同唔 like 同佢好唔好係冇關㗎嘛，即係我唔 like 係因為唔係我杯茶啫，咁你有好多玩具我都唔鍾意嗰個 IP 嘅，咁我咪唔 like 囉，但我唔 like 係我唔買啫，喂，但係其實如果你評論，咦唔係呀，其實佢個設計幾好㗎，咦其實佢個頭雕做得好似好靚㗎喎，咁佢啲衫又做得好好過，咁只不過我都唔鍾意嗰個角色嘅，咁我咪唔買咋嘛，咁但如果你叫我評論，佢係一個好嘅玩具嚟㗎，出得靚㗎，亦都價錢亦都抵買㗎，咁你要可以分得開先得㗎嘛，我唔 like 係我個人呀，個人唔 like 呀，因為嗰個我冇興趣嗰個公仔嘅嗰、那個公仔啫 ,ok, 但其實佢出得好靚㗎，如果你鍾意呢個，你應該講就係，如果你鍾意呢套嘢，鍾意呢個 character, 或者你唔介意嘅，你出得靚你就儲玩具，呢、這個啱嘅好嘢嚟㗎，呢個你可唔可以咁？而家啲人唔可以啊， 即係間嘢好唔好食，其實間嘢好食㗎，不過我唔食得辣嘅，所以我就覺得我唔得啦，因為我唔食得辣。咁唔食得辣，所有辣嘅係差嘅餐廳咩？唔係啊，咁我自己唔食得辣啫嘛，即係唔食得辣意思即係湘菜嗰啲啊。 係。 咁但係有啲人食得好辣噶嘛，咁可能你咪會覺得好食，其實佢係好食㗎嘅。咁你分唔分得開先？你個人中唔中意，同嗰樣嘢係咪一個好嘅作品，兩樣嘢嚟嘅。 啱啊。 係啊。咁而家啲人唔係㗎喎，佢乜嘢都係用自己作為嗰個標準嘅。我唔中意嘅嘢就係垃圾，咁你係垃圾囉，唔係人哋嘅垃圾囉， 係 係咪？即近排有個好出名嘅視頻啊嘛，即係因為佢夠膽話 UC 係垃圾啊嘛，呢個你知唔知惹嚟幾多公憤啊？ 係， 嗯， 啊 ，UC 唔係講 unicorn 喎。你話 unicorn 係垃圾，我絕對認同嘅 ，OK？ 不過我都唔敢咁講，你有人咁講咧，我認同啫，我都唔敢 都未煮完全垃圾嘅 UC， 咁煮完全垃圾，咁我都好中意佢中間出嗰堆，即係唔係 unicorn 以外嗰堆機體嘅，好靚嘅 ，unicorn 係垃圾啫，佢自己係垃圾啫，咁但係都我都冇咁講過啊。我都冇咁講過喎，我哋好實在講，佢有啲好處壞處啫，我唔能夠一概而論話成套嘢一無可取㗎嘛。咁你話成個 UC 系列都係垃圾嚟嘅，咁呢個即係呢個言論就自己負責啦 ,ok? 即係你得罪曬所有嘅人嘅時候，係咪即係唔知啦，咁有人就覺得佢專登咁講係要嚟出位嘅，咁佢出位嘅。我唔知你鍾意嘅，係囉。咁系咯，但系总之呢啲咁嘅 I P 嘢咧，就系咯，但系唔知马仔讲，系我都唔知讲咩。 冇啊，其实因为而家啲人咁样咧，咁变咗一定要系有后边有样嘢，即 系 有个牌子效应。 即系同高达同蒙面超人一样啦，你就要改到阿妈都唔认得，都唔系高达嚟嘅，都唔系蒙面超人，都唔系咸卵超人嚟嘅。咁但系你都依然要食住嗰个名啊嘛。 咁系咯，咁你而家啲戏咪又系要攞呢样嘢嚟做，咁冇办法，咁全部都系续集冇新戏咯，咪变咯。系啊， 即系你唔 like 我就扭到你 like 啫嘛，即系嗰样嘢其实已经唔系嗰回事嚟噶。 唔系最大问题，仲要系就只要攞咗个牌子或者攞嗰样嘢出嚟咧，佢唔系有咩特别黑人憎嘅地方，啲人睇完咧，一系系嗰个牌子咧，就算唔得咧都会话得噶嘛，而家系 系嘛。 是啊， 咁样 有呢个效果， 即系都系盲目去追一啲嘢啦。咁呢啲就系一啲唔识嘢嘅人嘅行为咯，就系、是、 我中意 三一大部分。 即系追牌子嘅人，点解追牌子咧？就因为佢唔识啊嘛。 系啊， 即系佢唔能够分辨嗰个产品啊，或者一个作品其实好定坏啊嘛。咁佢咪唯有跟牌子咯。 是啊， 即他会觉得跟住那个牌子就没衰了，这样就是这样嘛。是咯、啊、即他会有一个一定的质素的保证咯。但是如果其实你是吃得出啲嘢好不好吃，你是看得出啲嘢好不好的，那你不会理他牌子的，那你同一个导演有时都会失手的啦。即你不可以说那个人拍的就一定是好戏，这个人拍一定不好戏的嘛，那不是这样看的，你都有个别不同的情况。是咪？或者某间餐厅可能都系一日可以唔好食嘅啫，你点知边个煮咧？系咪先？咁你都要睇下情况噶嘛。咁好食唔好食乜？原来你条脷食唔出嘅咩？吓，嗰啲人就系食唔出，佢食屎同食鲍鱼佢又讲一样噶咋。最紧要就你话佢唔系啊？呢间五星级啊，五比之零五星，哇！食屎都话好食噶，系啊。 哇！咁你即系呢个俾个鲍鱼炒出嚟当鲍鱼。 哦，你喺间。你喺間嗌 一 鮑 魚， 鮑 魚 個 鮑魚 出嚟係啦，就得啦， 係啊，捧出嚟呢個係啦，有個蠔油燴呢、這個鮑魚刷， 係啦， 啊呢度啲鮑魚咧，真係零舍口感唔同嘅，啊，係咯， 係啊， 點解一嚟食落去真係點解硬硬硬地啊，同埋好似幾即係點解佢吉吉咁樣嘅，覺得有少少吉吉地咁樣嘅，真係好特別啊，真係好特別。跟住阿杨贵一行出去，唔好意思，攞错咗鲍鱼散俾你食添，咁系咪噶？ 唔系，因为好明显，如果你睇Marvel 都之前都讲咗，其实佢套戏拍成点咧，唔系话咁重要，其实佢系个 marketing 去 sell 样嘢，个包装 OK， 咁佢就可以 sell 到嘅。 即系总之咧，系一班即系都唔知道自己食紧乜嘅 嘅食客啦，咁你就你呃到佢咪得咯？ 啊，即係都係佢 marketing 介紹俾佢嗰陣時講呢講路，跟住話係咁，跟住佢 即係其實俾咩你都唔知啊！即係其實咧誒，即係嗰啲日本拉麵唔使俾日本拉麵，你其實俾碗雲吞麵佢得嘅。 誒，即係依家個個都係搞緊宗教噶啦，其實。 即係其實嗰個一蘭咧，我覺得佢嘥氣啊！佢咪求攞碗公仔麵俾佢食咪得？ 嗯。 即係對香港嘅受眾其實係咁就得㗎啦。 嗯，都唔止香港啊，其實都係佢而家啲人都係睇 buy 唔 buy， 佢 buy 你嘅話就得㗎。 係唔止香港，以往咧日本啊、美國咧都有好多呢啲即係識真係自己去分辨嘅觀眾或者食客啊，即係佢識自己尋訪嗰啲好嘢，而家慢慢都係開始消失嘅，真嘅，連外國啊，連日本都消失緊。即係以後可能啲人都係睇住個介紹咁就去食嘅，係，冇辦法，係， 佢都係睇拜唔拜啦。而家個社會都係拜你嘅話，就做咩都得 嘅。咁我咪覺得呢個咪就係 Facebook 帶嚟最大嘅問題咯。 啊，即係宗教化，好似將所有嘢都變咗。 宗教化，點解咁講咧？ 即係唔係應該係好似迷信個宗教好似變咗迷信一樣啊！你拜嗰樣嘢就好狂熱，你唔拜嗰啲人啲拜嗰啲人會指責你添，係啦。跟住之後係咯，包咗好狂熱，唔拜嘅就好討厭，係咯。好多時都係咁樣。 咁啊，政治化定係宗教化咧？其實呢個 係。其實政治都是一種宗教嚟嘅啫，可以話係宗教亦都可以話一種政治，係分唔開嘅。 政治咧就出於利益嘅， 係 即係佢呢個行為其實係出於利益啊！即係我靠呢邊邊，或者我話呢樣好，其實我係背後因為有出於我嘅利益原因，所以我指鹿為馬啊嘛。 係 嗱，宗教咧佢可以係一種狂熱嚟嘅啫，佢真係冇目的嘅，佢真係相信呢樣嘢係 good 嘅， 唔係。咁兩班人啦，有一班做嗰班人就係 分唔到啦，都分唔到啦。總之其實雖然話行為係一樣嘅啫，係咯， 係啊， 即係個分別就係佢知情與否啫，係咪？ 係啊。 上高社嗰班就係有利益啦， 係啊。到底佢係真係迷信啦，定係其實佢其實好清楚知道嘢係假嘅？不過我就即係集體大話，咁其實都唔冇乜分別嘅，行為都一樣嘅啫，最後。 係啊。 係。 咁我不如咁講啦，呢個會係傳銷化更加似啲啊， 或者邪教嘅傳銷其實又係邪教嚟，係分唔開又係。 都唔係嘅，傳銷化咧係更加接近而家我哋個情況嘅。 係， 因為佢係一個 business 嚟噶嘛。 啊，係咁又係。 但係佢係包含咗宗教，包含咗好多嘢噶嘛。咁如果你話佢係其他嘢，咁佢唔係，佢宗教咪宗教咯。佢呢個唔係啊嘛，佢 business 嚟，咁但係佢 business 本身係好宗教性或者好政治性或者好歸邊性或者即係咁咯。咁我諗係咪傳銷化咧？其實一所有即係其實一拍戲都拍到變傳銷啊。 係啊， 其實係。 係啊。 係咪咁啊？ 嗯。 係咯，即係其實遲啲咧係可能係要搞啲即係見證會咁樣做係嘛，成傳銷咁樣做法係嘛，攞嚟聽下我哋 Marvel 嗰個 talk 啊咁樣。咁聽完佢咪碎你咯，話嗱黑豹好睇啊，黑豹好睇啊，咁係咪咁？ 佢依家其實都有做緊呢啲嘢，嗰啲寫網上寫手喺嗰啲Facebook 啊啲媒體嗰度吹，呢啲咪係其實係 咁啦。不如咁啊，直情傳銷一樣，不如攞嚟獎金制分紅啦、啊。你掹多個 friend 嚟睇，你又有少少錢分，咪更多人睇喂。 其實我有過咗少少，有少少咧無限之戰咧，有少少煩嘅睇到佢啲嘢而家，即係完咗咁耐出碟咧，但係嗰啲傳媒嗰啲即係網上高任何嗰啲咧，佢都係咁不斷攞啲嘢寫咧，寫到有少少我覺得使唔使緊？ 寫咩咧？寫咩咧？例如寫 咪喺度講佢入邊啲嘢咁拆出嚟講又。即係做新聞咁咯，佢全部 即係講咗咁耐啊！即係講到今日都仲講緊， 係因為佢而家仲講緊，又推緊第四，佢我諗佢要講到去下一集 上啊嘛，我知啊， 係啊， 即係呢啲三毛黨而家係連美國都有啊嘛， 係啊，不斷寫咯， 我懷疑嗰班人都唔知咪僱用咗大陸嗰班添啊，大佬直情 啊，越嚟越低級啊，五毛變三毛啦，唉， 三毛邊有五毛咁貴啊，大佬。三毛黨係咯， 幾時變咗 三毛先就得㗎啦？嗰啲係 唔係？即係我睇到佢啲文 嚟嘅，可能佢三毛係美金咧。 咁啊係，係賣 係咯， 咁啊貴啲 係咯，係啊，即係睇到佢呢啲咁呢文咁樣，即係不斷咁抌呢啲消息出嚟咧，我覺得係、即係使乜咁樣做喎、啊？就係啲人係咪真係咁愁呢樣嘢？即係你本身套戲已經即係睇咗咁耐， 所以我就 仲有嘢講咧， 佢哋唔係傻噶，只係呢班人喺度集體大話咯，咪同啲靈異節目一樣啫嘛？你以為佢哋真係信嘅咩？唔信㗎，其實大家喺因為喺呢件事度咧都有自己嘅利益。咁我咪繼續一齊講呢個大話囉。咁我所以咪話點解係傳銷化，傳銷啲人都知道個樽嘢飲完腦會汁嚟嘅啫，點會抗癌啊，你傻嘅咩，搞到知唔係啦。咦，但係點解個個都係咁話知嘢抗癌，國王的新衣㗎嘛。 係。即係佢嗰啲搞嗰啲咩呀咩啲人睇完個心唔舒服喎、啊、又要咩輔導嗰啲咁搞埋啲咁嘅嘢呢。 又死人添，又唔知睇一次， 唔係死人又唔關事嗰啲，即係我 睇咗幾多次。 佢話呢啲搞呢啲咁樣嗰啲咧，我覺得會唔會啊？ 死人 係嗰個人未睇過戲啊，出世咁耐， 佢梗係中咗阿 friend 佬嗰嘢啦， 彈一彈咁啊，賴嘢喎， 中咗 friend 佬嗰嘢啊嘛，即係佢係可能係我哋呢個宇宙唯一喺我哋呢個平行宇宙賴嘢嗰個啊，可能係、 催眠 咗。即本來唔影響我哋嘅平行宇宙，但係佢唔知點解養到佢係啦。佢都隨機死咗個，係唔知佢啦，算啦，即係冇辦法嘅，冇辦法嘅，即係而家啲人咧集體愚蠢啊，即係你集體大話，即係集體愚蠢啫，冇嘢嘅。 係。 嗱呢啲我哋作為中國人好清楚㗎，因為中國人就最中意講集體大話嗰啲人㗎嘛，不過只不過而家你美國佬都係咁啫嘛，係咯，咁你咪繼續咯，冇嘢㗎，你 盡量保持清醒啦、 啊。你最緊係想衰啊，就係想好啊，咁你自己嚇。自求多福啦，即系你繼續咁落去，其實你劣化嘅，你成個民族都變劣化。 係，冇辦法。 其實冇辦法㗎，你而家咧，你見啲鬼佬一樣會亂咁過馬路，啲鬼佬都有人喺街屙屎㗎，你唔好以為冇，慢慢跟住㗎。係。係啊，越嚟越可能向中國人看齊啊，係。 系， 系之前群组好耐之前，咪有人贴咗，咪有个鬼妹屙屎 咯。系啊系啊系，系仲喷射式噶嘛，香噶嘛，好嘢啊，系咯。 系啊， 系啊，唔知道有啊，真系有啊，鬼妹都有喺街屙屎啊！你之前可能觉得匪夷所思啊，大佬。其实啊，中国啊，你去啲大城市啊，啲人睇到都觉得，点会有人喺街屙屎？佢哋都话唔想象唔到噶。 系啊， 你有冇喺广州啊？在上海見過街人屙屎啊？我啊未見過啦，唔好意思。我冇見過嗰啲商場有人夠膽咁樣屙屎啊，因為嗰啲實機會打死你，我話俾你聽。你試下啫喎。咁同埋都唔係話因為有人打你，你睇下，就算人哋啲市民都唔會咁做咧，有冇搞錯啊？有冇文化嘅咁？即係其實唔係等於中國啲人係會咁做，係嗰啲走咗出嚟玩嗰啲人，嗰班人會咁做啫嘛。 係啊。 嗰班分分鐘都唔係城市人嘅大佬，咁所以係咪中國人就係咁劣質行為？其實都唔係，個個中國人都係咁啊。咁但係點解而家調翻轉啲鬼佬係咁啊？即係你哎呀冇㗎啦，我咁真係玩完㗎，真係係啊。咁你咪繼續咯，你咪繼續話 Donald Trump 點衰啊，咁咪繼續咯 ，OK 係咯，哎屙多啲屎啊，係咯，遲啲去戲院睇完戲係嘛，發現啲凳上面大部分都有篤屎喺度嘅，好冇？好冇？ 唉，咁香港嘅場次冇咁密啊，有排清潔啊。 咪香港冇發生過係咪？ 冇。 有冇試過睇完戲之後凳上有篤屎啊？都未係咪？ 暫時未有。 係啦，係要向住呢個方向，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啦。咁遲啲啲戲院除咗要整嗰啲即係咧呢個我哋好贊成整嗰啲咧，即係俾盲人、聾人嗰啲設施啊，或者傷殘人士嘅設施之外，其實唔該張凳咧係要好似呢個高達啊，咩復國？ 即 系鬼掉叫咩？蜘蛛服国系啊，系咪个驾驶舱其实系咪厕所啊嘛？系咪？咁即系个即系嗰个凳咧，即系睇嘅张凳就系埋个厕所啊，要系嘛？即系你坐住嗰度，随时一路睇睇下都可以。即系其实咧，同嗰个 4DX 嗰样合埋啊嘛，因为又喷水又剩系咪齐晒系咪？啊！啲廁所都識噴水噶嘛，而家啲人係咪要買嗰啲廁所板係咪？ 係，仲有暖風吹添， 係冇錯啦。咁係咪其實同個 4DX 系統係越嚟越可以結合埋一個咧？ 係去廁所唔使離開張凳喎，唔使有廁所位啊。 冇錯， 就將 同埋當你睇啲 喺啲喺戲院睇啲鹹片嗰陣有額外嘅服務，係嘛？真係有嘢射你嗰個啰柚，係嘛？係咪？掂 唔 掂？ 張飛唔知幾多錢啦？ 啊！張飛冇咁多 4DX 嘅一部分嚟嘅啫。 哦。 4DX 開始即係越嚟越進化到即係整埋嗰個廁所啫，冇乜都冇乜嘢嘅，其實我覺得唔差好遠嘅啫。唔好理佢啦，唉，咁你鍾意咁發展就咁發展啦，即係我哋都冇眼睇呀，即係個世界要走向滅亡呀，冇辦法，係。好，咁睇你啲 IP 幾時碌死碌爆，跟住再合體再點再玩啦，咁我就覺得冇嘅，玩完，我覺得玩完，咁又或者你啲鬼佬碌爆曬佢自己啲 IP， 佢咪開始拍你金融小說囉，會唔會係碌人哋嗰啲囉，跟住佢又介紹俾人啦，反正你都唔使識㗎嘛，反正都 non-fans 嘛，咁跟住佢咪話俾你聽，哇其實喺中國有啲好出名嘅故事啊，咩神雕俠侶咁啊，係啦，佢都超級英雄嚟㗎，佢咪 heroes 咩 ,Conda Heroes 啊，叫咩佢叫做咩射雕神雕叫咩啊， 同 志 ,Heroes of Conda 係嘛，是吧 ?Condor 嘛。是啊，真是咁叫的英文，是啊。哇，你以为咩嚟飛鷹俠是吧，你睇以为咩嚟，原来神雕俠侶。 咩 ,A Chinese Ghost Story。 將 DC 拍咪鬼佬做嘛，鬼佬做楊哥，是啊。跟住荷里活特技重現嗰啲神雕咁就得啦。 嗯。 哇，可能睇到班鬼佬哗哗聲㗎，我唔係講笑啊，可能佢覺得好好睇㗎。你真係拍到魔界咁喎，我梗係講緊唔係拍到無線咁啦，大佬。 係啦。 係囉。你拍到魔界咁嘅特技，拍翻神雕俠侶唔好睇，我都想睇啊！系我唔介意你揾鬼佬做楊過咁樣，好都 OK 啊 ，OK 噶，系咯。嗰班人明明係鬼佬嚟噶嘛，但係佢唔知咩叫楊過咁啊！ 拍最怕拍到啲龍珠咁啊，死啦！ 就龍女咁樣係嘛？個名 呢個咩係謝信就可以變 Jackson 啦。 Jackson 仲叫其實 Jackson 係我個 last name， 我叫阿 Michael 嘅 actually。Michael Jackson is me， 定系 Jack Nicholson 啊？ 都得嘅，系咯，即系跳翻拍，跳拍舞系嘛，抽一抽个袋咁啊，系嘛，哦咁样系嘛，定系 I am Lion King 咁啊，都得，你中意啊， 都得， 系咯，金毛之王系，咁都得噶，系咯，再捞 Lion King 仲唔点？系咪要 Sony 拍咧？呢套真系。系咯，系咯，再加埋有五隻獅子可以合體成為呢個 Voltron 啊，好唔好啊？即係楊過小龍女啊，唔係喎，唔關事，佢係張無忌，搞錯咗係張無忌同邊個？有邊五個渣係嘛？ 係咩？張無忌咩呢個四大護教法王同埋教主？ 哦，係咪？係啊，仲有同阿周子若地渣，我唔知啊，唔知佢搞咩？九陰真經同我。同個咩九陽神功啊嘛，其實嗰本嘢合埋就可以開動呢個 Voltron 啊嘛，唔怪得可以統治喺武林啦，係咯， 係啦， 再變出嚟嗰把劍就係倚天屠龍啊嘛，係一把嘢嚟嘅，唔係兩把嘢合埋嘅，係咪咁啊？係啦， 可能 差唔多 啦，係啦，好期待啊！我哋 OK， 係啊，定係 Lightsaber 係嘛？嗰兩把原來係你中意啊，係咯。即係點解佢哋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冇諗過嗰兩碌鐵，原來就係嗰兩個碌嗰碌咁電筒乜嘢？原來就係倚天屠龍啊嘛！ 咁樣 係咯，佢哋嗰啲正常劍啊，原來嗰兩把係 lightsaber 嚟嘅，唔會得勁啲啊！係，太空跌落嚟噶嘛，係咯，咩原鐵神劍咧？嗰腳千歲鷹嚟嘅大佬，唔理佢揾石嘅大佬，係炒咗落嚟啊嘛！咁點解？咦？點解唔知啦？邊個嚟嘅？呢個獨孤求敗，原來係阿碌嚟噶嘛？ 哦， 系嘛，死咗喺嗰度系嘛， 唔知咩 咁我知啊，啲神雕咧系嗰只鸡蛋鸡大只咗啊， 系啊 系 啊， 拉扯大只鸡蛋鸡大只咗，喂，第一地球食错嘢变咗好大只，变咗神雕，其实唔系神雕嚟嘅，唔系地球生物嚟嘅，系嘛，跟咗阿碌咁多年，佢都学识咗啲 force 咁啊，所以都好劲嘅，唔系咩武功嚟嘅，原来教杨过嗰啲系啲 force 嚟嘅，唔怪唔好打啦，系咯。是但啦，你中意啦，系咯，系咯，咁样拍都唔错啊，我觉得系咪啊？ 都可以，可以啊， 系咯，都可以系嘛，谂佢啦， 好过好过依家谂嗰啲添， 系咪好过依家？哇，多谢多谢，喂，大家记得译咗个英文咧 ，send 俾阿史不宝睇睇听听啊，佢即刻拍可能就 巧咁啊！佢成廣東話好巧咁啊！下一段我拍呢度啊 ，good idea 係啊 ，very good 咁啊！你唔講我都唔知啊，講中文添啊同你係咯。今日阿 Sir 想食飯咁，下一套我拍呢套咁啊。上次嗰套奶咗嘢，嗰套乜鬼咩咩 Ready Player One Holy Shit 啊，靚曬嘢啊！不如拍呢套嚇。你唔早同我講，你早講我拍呢出《神雕俠侶》 啊。要 well done， 上次嗰個導演 well done 叫佢。 啊高高康啊，啊翻印度食兩招啊 ，OK。唔係，上次導演小乜寶自己嚟噶，咩咩冇單啊？上次個小乜寶佢唔冇單啊！唉，呢開呢個係嘛？唉，你記得譯做英文嚇，又揾人打字幕啊，都嚟啲集俾阿小乜寶聽啊！算啦，即係唉，我覺得遲早啊，即係遲早咧係即係拍曬佢嗰啲，佢就要外求噶啦嘛，係咪？禮失係求諸嘢係嘛？咁佢咪嚟拍呢啲蒙面超人啊咁啦，係咪？開始係嘛？系咯，都迟早嘅，迟早。咪而家你啲 Power Ranger 已经做紧呢啲嘢啦，咩唔系啫？你哥斯拉咩唔系啫？其实都唔系话我哋咁讲，佢都做紧啊。不过佢仲未拍到去你香港人嗰啲啫。 唔系佢未拍到咧，佢唔识嗰啲，佢攞啲佢哋识嗰啲就系拍嘅。 因为嗰啲系佢哋好多年前已经有输入到去佢哋嗰个，即系有喺美国啊嘛。哥斯拉呢啲，咁你呢啲中国人呢啲就未嘅。咁但系迟早嘅，迟早嘅。遲早整整下佢開始佢哋都 recognize 到有啲咁嘅嘢，佢都遲早拍嘅，你信唔信？ 你依家 整埋啲假鬼佬武俠片，不如佢索性拍你個武俠片啦，係咪先？乜佢揾鬼佬做啫嘛？咩問題啫？嚇！ 依家都係花木蘭啦，係咪先？不過 係咯，都有花木蘭啦，係咯，係咯，點會冇啫？係咯，好咁啊，睇下點嚇呢個發展都非常之有趣嘅，再咁玩落去係啦。咁到時鬼佬索性鬼佬拍呢、這個唔係黑玫瑰啊，係。拍到冇啊嘛，佢喺边拍晒啦嘛，咪佢拍黑玫瑰咯，做咩？佢拍呢、這个咩咩木兰花花木兰都唔好拍木兰花女一下，系咯系咯，系嘛？仲要揾翻边个阿叶丽仪唱添系嘛？吓唱翻系嘛？播翻嗰只歌系嘛？有木兰花嗰只啊？ 搵埋阿赵雅芝个仔嚟，阿黄锦新同赵雅芝个仔做高墙， 系嘛？系嘛？要啊！ 系啊，阿黄锦新做高墙咯， 咁 样 杨盼盼使咩出翻嚟做师傅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又中意啊，系啦，系咯，系咯，或者卫斯理啊，系咪 Wesley 咁 Wesley 可以鬼佬嚟噶嘛？点解系咪先？连孟波啊都可以变鬼佬啦、啊！而家嗰套 系 嗰度咩版啊？边度噶？嗰个系 法国佬好似， 法国佬系嘛？吓个孟波，个孟波都算啦，个遗香先衰啊，大佬 成个婶啊！ 个慧香个样点解同个孟波个样一样嘅？我心谂咪同好捻演埋嘅，系咪扮女人又做埋，成套戏自己做晒，海怪又系佢嚟嘅。其实光头佢根本其实系嘛，嗰、那个假发嚟嘅系咪？我唔知啊，总之好骑呢，系咪？咁迟啲你咪见到系西人做呢啲咯，会唔会？ 唔 奇。我觉得系都唔错啊，有咩问题啫？系啊。 嗯嗯。 咁、可能或者做咗出嚟，大家又觉得 OK 咧，系嘛？即系暂时就好似未试过咧，系好似好少啊。是鬼佬拍日本或者是亚洲的 IP 少咯，但系唔系好啊。 佢扮功夫片、扮邵氏片就有咯。 到时可能你又唔同嘅，成个 perspective， 即系如果鬼佬拍呢个人狼啊， 嗯， 系啊，可能你又唔同嘅个观感会吓，可能你又会觉得 OK 嘅吓。不过阿高善嘅 sell 佢都算唔算 OK 嘅？其实高善嘅 sell 即系功夫机龙队算唔算得嘅咧？得唔得咧？其实诶都濑嘢， 一般 嘅，都唔得。 同長城差唔多嘅喎， 係啊，哦，咁即係其實都唔係冇試過嘅咯，都叫做係有鬼佬拍過日本動畫，其實係 差過長城添啊， 係啊，哦，咁差 啊， 哦，咁即係唔使等喎，咁即係話美國佬拍翻即係日本動漫，其實做咗啦，即係係咪咁就係嗰個機動隊，即係唔 work 嘅，其實都 係啊，嗱，長城我冇記錯嘅話，都過$3亿嘅全球，不過可能因為大陸個票房高啦，咁就過10亿人民幣，嗰個都成$10亿+啦。但係你話《攻殼機動隊》咧，佢內地個票房就唔係好得，咁我 check 咗先啊。 唔係，唔使睇大陸嘅，你就係睇美國市本土，其實好似差唔多嘅呢票房係， 即係唔係太好嘅美國就 大家都4000多萬嘅票房。 哦， 美金。 原來係咁，咁即係都唔係好算好好 ，OK？ 哦，咁即係都唔得嘅喎，即係如果即係鬼佬再轉向拍日本動漫，其實已經做咗咯喎，係咯，唔使話睇下發展喎，發展咗咯已經係咯，嗯，咁真係好唔樂觀啊，係咯， 因為佢冇用 Marvel 呢個名喎，而家真係有興一樣嘢嘅全球真係， 係啊， 啲人係好單一嘅嘛，而家點講咧？ 嗯，咁我真係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係咯。咁算啦，如果係咁冇得搞㗎喇，咁樣係囉。 全球票房16咪17到係啦，朱學基用水。 嗯。 係。佢拍咗成億㗎喎，但係唔得啦票房死咗。 OK， 咁即係都係啦，就算連荷里活拍日本都唔得啦，即係唔係好話人龍呀渣啦。 咁係啊，唔得啦！龍珠本身嗰時都咩啦，一向 咁咁龍珠係真係拍得差㗎嘛？如果你講呢個就呢個 仲有 啊，死亡筆記， 死亡筆記你講 Netflix 版啊， 真係差 個 咁又係喎，但係佢嗰啲叫做拍得唔好啊嘛。咁如果其實你高學機動隊算唔算拍得唔好咧？佢 唔 係 佢劇情都唔係嗰個故仔嗰啲直頭 係咯， 佢劇情薄咯，但係就啲畫面靚開始係。 嗯， 佢抄畫面，但係個故仔完全唔同啊嘛。 咁即係話簡單講啦，即係動漫改編咧，即係如果你要俾翻班 fans 睇，即係你變曬咧，即係又係唔 work 嘅，係咪咁意思啊？ 我變曬咧就 fans 唔中意，但係唔變咧啲 non fans 又唔中意， 即係兩邊都唔 fit 唔到，就賴嘢啦。 兩人都啊。但我個人觀感嘅其實人狼拍得仲好過攻殼機動隊嘅，我個人認為 嚇。我咁梗係啦， 我都覺得係嘅。我都講咗啦，我覺得人狼係拍做真人版嚟講，佢算好嘅喎，係咯。 係啊。 咁你唔得係因為好多即係佢哋政治正確嘅問題喎，即係如果佢哋而家 講過啦，係啦。 咁你呢個唔關佢拍得好唔好事㗎嘛？系咯，佢拍得好好，不過有成龍做咁，佢就唔睇啫，即係咁啫。 但係睇得 Marvel 係可以同漫畫完全唔同，但係又可以應酬到啲 fans， 又可以介紹到俾啲 non fans， 咁所以兩邊吸曬先。 咁要點先做得到咁？ 係咪因為本身美漫就因為成人唔同，所以佢啲 fans 接受到咧？ 你都可以咁講，因為佢平時啲故事佢其實唔係好繼續㗎，即佢都係完咗一個故事呢，佢又講頭故事，咁啲人死咗又冇死呀，咁其實都係不嬲不嬲。 同埋佢啲人啲性格係一時時佢成日轉 㗎。係呀係呀，佢唔 一時好人一時壞人都唔出奇㗎嘛。 係呀，佢唔同作者今日獨立再寫另一個故事㗎嘛，佢只不過係一個人物呀，佢得意就係佢其實只係一堆人物，其實佢可以發生乜嘢事都得嘅。你喺今次呢個故事死咗呢，又唔會影響下一個故事，佢好似其實似單元囉。係係佢無限咁樣喺呢個人物度再發揮囉， 即係好似黑寡婦咁，佢啲仔多到咁個個都問下都 得。即係其實呢，而家高達呢啲做法呢，即係或者你之前哥斯拉嘅日本哥斯拉呢，佢都係㗎，佢每集戲其實係當之前冇發生過，佢係再一個新咁樣㗎嘛，佢只不過佢只需要我都係嗰班哥斯拉就得㗎啦，咁佢每一次都可以推翻曬之前啲嘢，佢冇發生過之前啲嘢嘅。 唔係，但係亞洲區其餘嗰啲古仔好少可咁樣，所以好多時都接受唔到話，即係改到變咗唔同。 嗱， 好多時 候你要做到咁咧，你個 IP 要好大，你個新嘅 IP 咧，你唔可以咁樣不斷變呢個故事內容嘅。其實你咁講即係話咧，佢係不斷 reboot 啊嘛，呢個玩法。 喂，同埋要嗰個人可以獨立到出嚟咯，那個角色。 系啦，即系你啲人追系追呢个角色嘅啫，其实我唔系话佢个古仔咧，唔系话系一路落嘅。首先佢一定系一个古仔还一个古仔嘅，首先要咁啦。即系嗱，你卫斯理嘛系咯， 系啊。 如果卫斯理佢唔去延续佢啲前嘅事件，其实佢都唔系好延续一时，佢因为佢都唔记得咗啊嘛。即系个即系倪匡自己都有啲嘢忘记，咁有时所以作出嚟啫，咪有撞咗前面啲嘢嘛。咁但系如果你当系美漫睇嘅时候，你唔使理佢噶。咁就算佢之前有人死咗，佢呢度冇死，我又冇講話佢呢個故事係嗰個故事之前定之後，係咪先？咁亦有唔係冇嘅喎。你而家睇狂野時速就係咁啦。其實你唔係好知道佢真正個時空㗎。 嗯，但係佢哋解釋話，因為其實之前一集數係後啲嘅時間嚟㗎。 你 X-Man 都係㗎，其實你係解釋唔到佢一路以嚟嘅時空㗎。咁 所以咧，其實你唔好太當佢咧係真係一定係個古仔一路落嘅，你唔好咁諗。你將每集當係一個獨立嘅章篇咁睇咧，會似啲嘅。 唔係，所以我咪話係得 Marvel 可以做到咁，但係其他啲古仔改編好似啲人又唔能夠咁樣整，所以就好難話兩邊都受到歡迎。 你可以咁講，因為你一定要嗰個 IP 或者個人物咧要大到已經係我嚟睇嗰個人物，詹士邦啫嘛。我使乜你點解我以前睇詹士邦係收咗納利係啊羅渣摩啊？點解而家睇係阿 Daniel 佬嘅咧？咁 Who cares？ 你而家 Daniel 佬嗰個都冇唔會同嗰啲接到軌㗎啦。是不是我是嚟睇詹士邦啫嘛，咁呢個咪新詹士邦咯，即係其實個概念就係每次 reboot 咯，佢唔 care 嘅，我唔需要有包袱嘅，咁你做到咁咯，咁呢個就唔係淨係 Marvel 嘅，咁啊詹士邦都得㗎，咁但係你要有咁大個人物咯，先得咯，唔係話一般嘅故事可以咁樣做咯，係啊，啱啊， 係， 咁所以唔係話個個故事都可以咁樣玩法嘅，唔得嘅，咁但係或者如果呢種玩法開始大人期度咧，你可以試下新故事都咁樣做嘅。是不是不得又未必嘅，你可以試下嘅。咁咪冇乜包袱囉，你咪可以即係隨意去即係扭下個古仔或者扭下啲人物啦。咁你總之你扭到班人啱食咋嘛，最緊要。係 呀。 佢易入口咁咪掰你囉，佢唔入口你其實你好好睇都冇用㗎。其實根本嗰班人只係睇戲，佢唔係睇戲㗎。而家根本就係 like 同唔 like 呢，佢真係 like 同唔 like 㗎。佢掰你個人，佢唔係掰你啲嘢啊，唔係話你要有演技精湛、唱歌好、跳舞得、靚仔靚女都唔使噶，佢掰你個人，你騎呢都得噶，你唱得好差走曬音都得噶， 係 啊，而家就係賣啲咁嘅嘢嘛，賣個人啫嘛，咁或者咁講，你今日賣個 character 咯，其實我唔知佢哋成日講 IP 其實係錯噶，呢個概念就係錯噶，你係賣 character。咁而所謂 character 呢，你連一推個星出嚟都好，其實都係一個角色嚟嘅，你唔好以為佢係真人嚟嘅，佢可能都係一個佢扮演緊，即係其實劉德華個真人同佢俾你平時見個真人當然唔係一樣㗎啦，即係呢個好嘅例子嚟嘅，即係劉德華係24小時扮演緊劉德華呢個角色㗎嘛，唔大家明唔明 呢？ 咁如果你 buy 佢呢個劉德華嘅角色，咁咪劉德華做咩你都會睇㗎嘛，系咯， 系啊， 系咁咯，有少少系咁咯，系啊。咁你中意杨千嬅呢个角色，咁杨千嬅呢个本身系一个角色嚟嘅 ，OK。咁你咪杨千嬅做乜，你都会睇咯。佢明明唔好笑嘅，嗰啲咩师姐话， 真系师妹， 真系师妹嗰啲其实唔好笑噶，系或者阿明话开头嗰集都嗰两集都 OK， 之后啲真系唔得，好差。咁但系啲嗰啲 fans 佢唔觉噶，总之佢一见到杨千嬅就哈哈哈噶咯。即係我係有入場睇過啊，大佬，我唔係講啫。哇，我完全唔知關笑咩？咦，乜呢個位係笑位嚟嘅咩？唔係啊，佢一見到楊千嬅就笑㗎啦。即係好似嗰個麥當勞廣告咁咧，個 B B 一揈再見到麥當勞個 logo， 咔咔一揈見唔到就喊啦。一見到麥當勞個 logo 又嘻嘻咁啫嘛。係 啊， 即係已經係嗰種我叫做咩話？咩條件反射啊？ 係啊，係啊，係啊， 條件反射啊嘛，係啊，去到呢個程度㗎啦，係啊。即係其實咧，你篤戲都唔使拍㗎，你套戲只係影住楊千嬅幅相、車頭相咁都冇所謂㗎，佢就嘻嘻㗎啦，佢就覺得好正啊，好正啊， 咁嚇喺度哈哈哈咁都叫嘅，咁就佢笑啲人先笑。 都唔使嘅，唔需要嘅，都唔需要嚇。即係總之其實都條件反射嚟嘅，係啊 ，Go Go 跑啊 ，Ranger 一聽到哇，咁其實揾唔會去睇嘅喎，話咩你又唔係影返嗰啲嘢合體都唔係肉酸嘅，佢叫做新嘅 Power Ranger 嘅嘢，佢叫做咩，佢叫做咩話，佢叫做咩梳咗佢叫佢哋做，佢哋唔記得叫做乜嘢，即係嗰啲戰鬥恐龍，即係嗰度新人版電影，我成覺得話佢完全冇氣勢，合體冇合體，根本跌咗去熔岩度，都唔知點解會變咗隻機械，喂做乜嘢啫？我睇到咁，但唔知做乜嗰班迷友啊，嗰班鬼佬嚟，拍曬手啊！我拍曬台喎，我反而係唔係拍手啊？哇！搞咩啊，大佬咁？佢哋唔知乜，其實當時就係播緊嗰只歌，因為 喂高高 高啊 ，Ranger。 你咁樣講法好似係咪咩？ 係咪咩？高高炮啊 ，Ranger！ 咁佢就拍手啦。 係唔係中咗催眠？跟住之後呢個高高炮 Ranger 就係嗰個 key rap。 唔係啱，呢個就係條件反射。條件反射就係你訓練嗰啲狗，一聽到嗰個，即係佢想俾個 signal 佢啦嚇，咧咁咩都好啦嚇，咁跟住你就會跌啲狗糧落嗰個兜度， 咁你久而久之，就算你冇跌狗糧出嚟，你拎拎拎咁啊，俾咗信號佢啦，咁佢就會咁流曬口水，因為佢係慣咗，一聽到呢個拎拎響咧，就有嘢食啊。呢、這個就係條件反射啊嘛。 係啊， 係咯，呢、這個就係條件反射，就係咁解啫嘛。咁嗱，你覺得我好似好詆毀嗰啲人唔係，但係你諗真啲，其實係咪咁？就係咁啫嘛。即大家被訓練到變咗隻狗啊！大家知唔知啫？ 不過佢票房咁差，都呢個數量嘅人又多唔多啦？ 暴風跑拎住佢俾錢嘅，你明唔明？ 係。 咪呢啲人，呢人唔買咁，因為佢呢一個呢一個受眾，佢係碌翻原本嗰班 Power Ranger 班人啫，佢冇喺度新戲度做任何工程，唔係好似 Marvel 咁，即 Marvel 咧就喺度新戲，即係黑炮嗰啲，佢做咗嗰個新嘅條件反射工程啊嘛。你 Power Ranger 冇做啊嘛 ，Power Ranger 係碌翻舊卡個條件反射工嗰樣嘢啊嘛，佢冇做個新嘅工程。如果你做新嘅工程咧，其實你一樣可以令到而家班或者甚至佢從來唔睇 Power Ranger 嘅人而達到呢個效果嘅。咁其實你係用咗啲純秀嘅方法嚟去對付你而家啲觀眾，你知唔知啫？佢當你好啊，係啊，佢叫你行啊行，企啊企，跳啊跳，輕輕啲，你明唔明啊？大家繼續做啊， 好 ，OK， 叫你俾 整完整過啊，係啊，咪就係 Mini 叫你俾錢啦、啊，你我話知你輕輕啲嗰啲，我形容詞 Mini 就係俾錢 ，Mini 就係中咗，我係你老豆，俾曬啲錢我呢一招啊，係，即係黑武士，黑武士最勁嗰招係 I am your father，give you all your money，give me all your money 咁啊。啊！都系碌零点跳楼啊！你明唔明啊 ？Oh no, it's impossible 咁啊！其实佢唔系佢 father 嚟嘅，佢根本系一个催眠啊！即系同啲白兵讲话，即系冇事俾我哋过一样啊！咁嗌咁样 father， 咁样 father 咁，俾晒啲钱我咁啊！识唔识啫？算啦，你同依家啲人讲多句都嘥气，根本佢系要咁，你死唔通我叫你唔好咩？你继续啦，系咯。 咁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佢哋成日即係攞翻啲舊 I P 啊，或者啲出名嗰啲嘢走出咧，咁佢又真係以為用個 I P 咁啊可以吸引到啲人睇。咁、但係我哋諗過咧，其實應該係啲 character 本身。佢其實如果我個作品佢越多 character 啲人中意咧，咁啊其實應該係會越受歡迎。 嗱、即係舉啲實例啊嘛。 如果係啊，高達係嘛？ 高達同星戰就係呢一樣嘢啦。你一個 I P 咁高達啫，係咪？一個 I P 星戰咧，但係你諗下星戰入邊包含咗幾多隻賣得嘅公仔？高達包含咗幾多隻賣得嘅模型？佢唔係淨係賣得隻主角機或者隻主角幾部機喎，佢好多嗰啲流羅啊，甚至乎啲即係你一個劇入邊都唔出唔起眼，一出就冇咗。哇，其實佢都隨時可以好受歡迎嘅。咁你呢個 I P 咧，其實先至有得玩噶嘛，先值錢噶嘛。如果你 I P 系得嗰幾個主角賣得，或者得一個主角賣得，咁你唔掂噶， 系。 咁同埋個重點就係、是、都唔係呢個問題，呢、這個扯咁呢個即係話 Bandai 嚟咁玩法，係呢、這個係，但係其實個問題係佢哋唔識分咧，其實係個 character 先係個主要啊，唔係個 I P 啊。 係。所以星戰而家點解新都死得咁勁，都有個原因。 啊，係點解？ 即系新，其实所有角色都冇人中意嘅，真系。 即系可能推到一两个咁咯，阿 Ray 啊 ，B B 八咁咯，系咯。 好少少啦，咁但系其实真系唔得噶，即系你唔好话奸角啊，基佬卫咁，你本身 基佬卫就掹住阿 Ray 裙脚咧，都仲有人买下，但系其他角色就死晒。 但系同黑帽 阿 Paul 啊、黑仔嗰啲咯， 唔得。尤其是你啱啱嗰集Last Shadow 咧，我就覺得佢拍得好睇啊，但係我係當普通戲咁睇係啫。咁但係星戰其實不嬲咧，唔係套戲好睇，唔係即係至性關鍵嚟嘅。因為我都唔能夠話係咪舊傳嗰三集係非常之好睇，我梗係覺得好睇，但係你一般人未必覺得好睇。但係你就算唔覺得佢好睇，或者覺得佢慢都好啦，或者覺得嗰時啲特技咁 out 都好啦，咁梗係㗎啦，幾十年前咩？咁但係佢喺推 character 呢件事咧，你唔能夠否認佢嘅成功嘅。即係尤其是即係撩哭第一集，有好多人都話嘅，即係就算你中意舊星戰嘛，其實撩哭拍得好渣嘅啫，即係帝國反擊戰啊 ，Return of Jedi 拍得好啲，或者你以電影角度係，但係 你唔可以否認一樣嘢咧，就係 New Hope 喺推一堆 character 出去做得好成功嘅。呢個真係重點嚟嘅。當年啊，佐治盧卡斯咧係話明要片酬嘅，係啊，係佢要就係嗰堆嘢嘅嗰個嗰啲版權啊嘛。咁嗰時電影公司成覺得佢，你咪攞去咯，因為嗰時根本就冇呢、這個。冇呢個概念，咩賣咩嗰扎嘢賣嘢，佢覺得你咪最多咪印幾個貼紙，係咪出幾個膠公仔幾多錢啦？咁佢唔知道咧，後來翻嚟嗰個咁嘅嘢咧，佢個錢係可以同嗰、那個即係賣氣氛甚至超越票房嘅收益嘅，佢冇諗過嘅咁、啊、所以佢但係你阿佐助先當年係幾有遠見你睇到咁同埋幾開創性你睇到，咁所以其實我唔知點解到依家咧，啲電影公司都係唔明白，尤其是香港人啊，唔明白 IP。或者以前他們叫 band 的東西其實跟 character 是兩樣東西你現在他就不是去 sell character 所以他做出的 character 呢不是很 sell 到因為你 sell character 你要想的就是好像其實日本仔就反而在這方面呢想得太盡的就是他們現在就什麼都是想著 sell 到玩具的嘛 是啊 反而套東西堆砌出來 套東西堆砌不過這樣說他是因為 sell 玩具而已他都不是 sell character 他又可能 又再想多了一樣東西就是因為他是直接為個產品得佢要佢其實個 character 都未必得㗎，佢個產品得㗎嘛，即係佢樣嘢好玩啫嘛，係咯，唔代表個 character 好咁都唔一定，個 character 都未必好。咁我諗佢有另一個極端咯。咁佢哋而家就淨係諗住個票房啊，想點乜谷個票房？唔係啊，其實你又要谷到個 character 咧，其實就一定等同於你嗰樣嘢得㗎。佢哋都唔捉唔到呢樣嘢嘅。咁我唔知道你哋點樣啦，係咯。 嗯， 係咯。即我哋要再講多一次，其實呢啲嘢一切咧係推 character， 就動畫都係推 character， 係故事咧係其次中嘅其次嚟嘅， 係 係咁唔好淨係睇住個票房收益啦，係啦，即其實你推得到 character， 你哪怕票房唔會有收益啫，係咪先？係咯 啊！ 咁我見到迪士尼而家咧佢好犀利嘅，即係你原來咧你諗超合金，你一定係出啲機械嘅，咁咪迪士尼有啲 diecast 系列咧係出啲人嘅。 啊、 哦， 即系佢唔识喐噶，系一只唔枕企嘅公仔嚟噶。 哦， 咁当然佢有啲系即系例如白冰啊、黑武士咁，你CVPO 啊嗰堆你出金属梗系靓啦。但系佢连啲人都有出噶，咁佢而家嗰个 Last Jedi 嗰堆咧，其实系死得好紧要噶，包括有肥 Rose 噶，你会唔会买啊？ 吓、 啊，肥 Rose 合金啊，你买唔买？ 唔喐得噶。 我唔知佢隻手會唔會個架底嗰度個臼呢，我都冇細臼，因為我都唔想即係睇得咁仔細呀，你明唔明？ 合到一號嗰堆得唔得㗎？ 合到一號好似冇出嘅，冇出到呢、這個呢、這個玩具嘅。 有啲角色有好似合到號嘅。 超合金喎、啊、我講。 好似係有啲角色 有。我都有㗎。喔、哦。 有啲有係。 係啦，咁其實就合到一號都好過 Last Jedi 嘅，但係都唔算得，佢好似都 sell 到嗰啲即係唔係人嗰啲囉，即係嗰啲可能嗰啲黑兵呀，即係嗰啲 唔係哦，嗰啲黑色 呀咁，或者嗰個好高洞洞嗰個機人叫咩話，叫咩鬼呀 ?K2SO 啊 ,K2 一個 SO 係咪，咁反而賣到咁、哦、但係嗰啲人物都係唔太過 都係死呀，啲人都係擺喺仲係賣緊嗰啲 呀，即係如果計算係係啦，平時啲 figure 係啦， 唔知係咪中國人嘅關係，我有個 friend 佢就買咗甄子丹同埋姜文兩個角色囉。 咁佢一定要買埋肥 Rose 我睇嘢。係囉。 咁應該要送 外星嗰啲嗰個越南妹嚟嘅咁啦，可能你覺得。 甄子丹呢開頭就有少少炒嘅，但後來因為佢覺得你哋會買甄子丹呢，所以佢係成 我又 入咗批貨呢。 琴咁樣再出 整 藥整死咗， 係啊，成箱都係甄子丹嚟嘅，因為 咁 變咗甄子丹就炒窿咗嘅。 咁啊，梗係啦，呢個都係同個太多啦，出得 係咁，反而阿姜文冇乜點窿嘅，反而就 反而姜文因為佢冇翻出一堆，咁反而仲 OK 嚇。個價冇諗得咁勁，同埋條街唔係咁容易見到嘅，反而係 係 啊， 即係未死曬啦，總之即係都未住。咁但係 Han Solo 就死硬啦， 係咁呢個一定啦， 冇啊。 聽 solo 咁，所以咪就係你星戰唔死都唔得啊！其實就係因為你嘅 character sell 唔到啊嘛，明唔明啫？即係我都唔知道，喂你迪士尼咁大間公司，你唔係你嗰啲 marketing 團隊，連呢樣嘢都睇唔到啊嘛？ 但係咪英佢好似係同 Marvel 分開咗㗎嘛，因為本身係犯人。 咁當然係，咁我唔理你啦。咁理論上呢個唔係一個好難明嘅嘢嚟嘅啫。因為你 Star Wars 起家就係靠呢樣嘢㗎嘛，你都唔知咩？ 嗯。 哦，即係原來佐治魯卡斯冇同佢講，我知啊。 講有陣時有啲人話唔聽㗎嘛，我講咗你聽㗎啦，不過你都要犯呢個錯誤計㗎。 咁啊係啊，我哋佐治魯卡斯冇講，我哋都有講啊。 係啊。 咁所以冇辦法㗎，咁你要死唔通唔俾你死咩？都係嗰句啦，係啦。咁啊，好睇下佢點死啊！咁啊，以後自求多福啦。呢堆即係諗住踩 IP 就以為得，或者咩咁唔係咯？即係其實你踩咩都係其次，最緊要 character sell 到啦，係咪？我哋個會唔會呢個真係我哋個 conclusion 咧？係啦，係咪咁啊？係咯， 差唔多啲時間咯。 喂，好啊！系咯，讲咗好耐啦，呢个系我哋真系无端端开咗个好奇怪嘅题目啊，可能今日礼拜冇乜科幻吓，咁我哋就咁啦，好嘛？ 嗯， 讲唔完嘅呢样嘢，系啦，咁啊，总之 I P 嘅嘢就系咁啦 ，OK， 翻拍即系点样呢个翻拍一啲动漫嗰啲个情况就系咁样，咁我哋 系承住而家个势，系要咁样做嗰边， 冇错，个势就系咁啦， 系啊， 同埋而家系好似唯一。仲叫做一個救命草，可以咁講。咁但係呢個救命草係咪真係救到命、續到命嘅呢？ 好似又多個 係 喎， 係啊， 攞命藤啊嘛， 嚇！ 以為救命草，但係攞命藤啊嘛， 係啊， 係啊，係啊，哦，係咯，直情係咁嘅。咁大家可自求多福嚇。咁我就覺得其實最好都係啲觀眾咧，自己有翻自己嘅嘅品味，係咪 啊？ 即係真正識分一啲好嘢，係咪？ 用翻我哋嗰个 slogan 就系用脚同埋荷包去投票噶嘛， 唔系啊，佢哋系啊，佢呢句佢系，佢都系用紧荷包去投票噶，咪就高高考咁样咯。唔系，我哋下一句先系重点，就系唔该，你有翻自己嘅睇法， 系啦， 系嘛？下一句系咩啊？用脚同荷包去投票，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啊，你唔使信晒人哋啊。唔係你去用荷包，就係人哋啊！我哋嗰個 slogan 係人哋香港嘅觀眾用腳同翻去投票啫，你係唔需要信曬，你都有你唔同嘅選擇，呢句真係重點，係啊，咁大家有翻自己嘅 ，OK， 咁大家就識得，即係你有翻自己咧，你先可以識得去判斷。咩係啱，咩唔啱，咩好，咩唔好，咁你到時先再講你真正嘅喜好啦，同我 ，OK？ 你因為啲唔係你嘅喜好嚟嘅，你跟大圍嘅啫，羊群心理唔係喜好嚟嘅 ，OK？ 人人話好，人人話 like， 你又跟住 like， 人人唔 like 你就話唔 like， 嗰啲叫做有自己喜好，算啦，你再諗真啲，即係你有真正喜好咧，就是、人人都 like 嗰陣，你夠膽話你唔 like？唔一定是相反啦，你有權是一樣，但你有冇呢個獨立思考的能力？係咁樣啫。 先知道 like 咩先重要，我覺得 係。係啦。 like 咩 ？like 咩？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你中意嗰陣時候，你知道自己點解會中意 like 咩先？唔係話正，即係其實一啲人話我中意咁講唔到個理由啊，就話正啊。 佢中意同唔中意都講唔到個理由㗎。 係啊，就係、是、咁咯。 冇理由㗎，佢淨係一個感覺。 個理由都 冇 理由嘅。 跟風咧，甚至乎 啊， 你都冇 立立喎，唔中意咪話， 你都冇自己思想，你講得出嗱，你有權話 U C 係垃圾嘅，但係你請解釋 係咯 嚇，點解 U C 係垃圾？唔係話你話係垃圾咁就完嘅 ，OK？ 即係你要嘗試俾一啲根據嚇，即係你話呢套戲話真係好差嚇，咁我都話嗰戲好差嘅，我都話 Power Ranger 都真係唔係好差，咁我有俾理由噶嘛。嗱，你唔一定要認同，但你即係你起碼我有我的理由，你有你嘅理由嘅，唔係你就咁就話好差唔好咁，咁咩原因啫？ 嗱，佢啲人多數有會俾個理由咧，理由係好主觀定嘅。 唔係啲理由，即係嗰個炮谷唔好食，嗰張凳又揞我攞油，同埋個畫面花咗嘛，嗰銀幕，都唔關套戲事噶嘛，嚇，咁就係頭先講嘅就係因為嗰個其中一個角色。讲咗一啲即系我唔啱听嘅政治言论，系咪啊？因为里边咧有一啲某一啲国家嘅产品，我好唔 like 嘅，就出现咗两秒，系咪啊？即系有个即系景甜定 Angel Baby 冻咗喺度，全部呢啲咯。咁呢啲对同套戏好唔好睇有咩关系啊？ 你可以话佢 咁会影响到 唔會，因為嗰個角色係唔喺唔喺度冇影響嘅。 係啊， 點會影響到套戲啊？咁嗰啲係咪即係係咪即係話張凳硬你攞油，不炮谷唔好味，同埋個銀幕花咗係啲冷氣唔夠一樣啊？ 是 一樣啫嘛，其實呢啲係唔關套戲，亦都同佢個關係不大嘅嘢。咁但係呢啲就影響曬你嘅觀感，你係好渣嘅一個觀眾咯。即係你去食嘢，你要評價人哋嗰個食物好唔好食係行先嘅，唔係你等位等得耐，跟住或者叫佢攞杯水嚟，佢冇即刻攞，第日咧，哇啲裝修唔得喎，間日本鋪成間日本鋪咁嘅樣嘅，成間竹地啊，嗰啲咁嘅樣，喂，我人哋唔係喂，人哋環匯漁光咁啊，咁呢個同佢個食物好唔好食冇關係喎。係 啊。 你搞唔搞得清楚先？ 啊！ 搞唔搞得清楚先？咁但係而家就大量呢啲人出嚟去食評、去影評，嚇咁啊嘛。咁你冇辦法，係啦。咁我哋就反而佢覺得我哋黐線嘅，係啊。有人就話我黐線喎，你知唔知喺啲回覆度？ 啊！ 即係我而家講啲嘢係黐線，我而家同你講嘢每一樣係有根有據有邏輯， 冇錯， 唔知點黐線法。唔係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邏輯，你咪嘗試去，你咪你同我去辯論下咯， 係咪先？平台又開放， 唔係你唔啱聽嘅嘢就係黐線，你大把嘢唔啱聽 ，OK， 嚇呢個世界，耶穌講啲嘢好多人都唔啱聽嘅，係咪？佛祖講啲好多人都唔啱聽嘅，係嘛？係 啊， 其實叫你喂。左俾人打完左邊面，俾埋右邊人哋打，咁你都覺得唔啱聽噶啦。但其實呢個係一個智慧嚟嘅，你明唔明啊？嚇， 係啊， 嚇，即係去到一個 stop sign， 讓人哋行先。其實呢個係一個智慧嚟嘅。 係， 你明唔明啊？你唔明再講都冇意思嚇。咁你亦都佢覺得我做乜要明，你咪唔好明咯。即係你以你唔識嘢為一個自豪嘅，你繼續唔識嘢，你坐喺你嘅知識嘅監獄、思想嘅監獄度，你繼續嚇，冇、 啊、 辦法嘅。咁而家就係呢個世代就係咁啊嘛，即係已經去到大家係唔會去可以去大家去理解啊嚇，即係大家用言語都唔能夠可以去溝通嘅喎。我發覺而家係 啊，1984嗰句説話，無知就是力量，唉。 冇 错， 唔系无敌是最寂寞，系无知是力量，系继续，系即系自己制造一个末，即、就、系、是、一个末世或者一个反乌托邦俾自己。而家啲人唔系个政府制造俾你嘅，系啊。我谂呢个先系嚟紧新嘅科幻题材啊，即系个反乌托邦以前一定讲嘅政府搞出嚟噶嘛，唔系啊，而家系嗰班民众自己制造出嚟噶，系啊，即系其实有啲似嗰个咩话，嗰、那个 Will 咩嗰、那个咩嗰、那个机械人仔嗰个叫咩话，沃伊啊。 系啊， 沃伊啊，嗰班人系自己喺度大食懒食到自己变只猪咁啊！ 系啊， 哦， 唔系个政府搞到你咁噶，系你自己 prefer， 即系我哋之前成日笑咧，话嗰套戏讲个未来世界系班人蠢噶嘛？ 系咪咩蠢蛋？个 政府真 系拨 噶嘛？唔系咩阴谋啊，系你班人自己搞成咁噶。 系 啊，系啊，大家即系谂下系咪咁啊？即系我唔可以用个反省嘅，系啦、啊，即系或者啊，即系大家都自己谂下，系咪啊？是不是咁啊？即系唔好跌入呢一样嘢度咯。即系大家可以最好有自己嘅判断。人人系噶，同一套戏可以你有唔同嘅睇法噶。我哋都唔会话哦，咁可能阿明中意，我唔中意，唔紧要噶。中意有中意，就系口味啫嘛。你食得辣，我真系唔食得辣。但我唔食得辣，唔代表嗰碟嘢唔好食嘅。我唔啱我味道啫。咁你可以，大家系可以讨论嘅。未至于话喂唔使讨论嗌交啦咁就你中意边一个跟头？喂，大家都中意高达噶，点解要？要即系点解你要话我中意高达系垃圾咧？ 啊 吓，不你唔中意嗰个高达唔奇啊，但系你唔好话我系垃圾啊，啱唔啱啊？ 系 系啊， 即系你可以话你好中意某个高达架，其他嗰啲我就唔系好啱我睇啦，咁深敲唔知点冇问题系咯。咁但系你话人哋中意嗰个系垃圾咁吓，即系你老婆系正丑女嚟嘅咁样，咪搵交打先而家。 哇！呢啲真系啊！ 我冇话我老婆系咪靓女啊，但系我都未主要俾你咁样话系嘛？ 系啊， 即系你老婆丑怪兽嚟啊咁嘅样系嘛？ 呢啲连基本礼貌都冇啊！呢啲就直情系 咪系咯？好简单啫嘛，咁梗唔紧要啦，系啦，大家搏出位系嘛？系好，好嘅， 系 咁多，讲住咁多先，好，我哋再讲，好， 好。